業的權益應該得到保障，國際社會要幫助阿富汗恢復國內市場，徹底根除動盪不安的根源。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時覆蓋該區的雲帶正逐漸轉薄，預測本港漸轉天晴乾燥，早晚清涼，最高氣温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展望本週後期至聖誕節天晴乾燥，早晚相當清涼。現在室外氣温是16度，相對濕度 58%。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以下是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北風5至6級，有幾陣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6至7級，可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北風6至7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北風5級，東沙吹東北偏北風5級，能見度10公里。澳門吹北風2級，能見度20公里。最後是西沙吹東北風3級，能見度11公里。這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32849點，升9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21點，升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88，日元131.73，瑞士法郎0.927，加元1.362，人民幣6.964，英磅對美元1.219，歐元對美元1.062，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3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17.36美元，賣出1818.2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早晨啊，朝头早嘅6:08啊，吓咁啊，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有你啦。咁啊，今日咧就已经嚟到星期三咯，2022年嘅12月21日，今日咧写个日子啊，今日同听日都得意噶啦，一系二咧就一系一啊吓，咁啊，听日咧仲全部基本上都系二咁样啊，有趣有趣。好啦，今日咧就12月21日啦，农历嘅11月28日嘅，咁啊早上6:08啦，晨光第一线入边继续咧都有白 权陪住你哋啦。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咁啊，所以大家留意住啲吓干燥嗰啲啦。不过今朝咧的而且确咧就冇之前嘅感觉咧就咁寒凉。咁啊，但系都要吓诶，如果早晚起身嘅时候咧，都要留意咧就系日夜温差就较大，咁啊唔好冷亲啦吓，特别系条颈。咁啊，動脈啊喺度啊，咁啊，保住呢度咧，就好似著多件褸一樣。咁啊，希望大家注意住保暖啦。啊，保暖做得好嘅話咧，個人啊都會精神啲啊嘛。 晨光每日一格。 嚟到星期三的早上，人很多时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奇遇的，这些奇遇一个又一个就接踵而来，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在这里就享受着我们的生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应该有很多不同的节奏在这里，如果我们经常都是以单一的旋律去到生活的话，其实就都挺闷的。所以在我们的青春年华的时候就不妨尝试多些、啊、但不是说年纪大了就不需要、啊、年纪大了你都可以凭着经验可以帮自己就找更加多就适合自己的、一些乐趣、啊、年轻的就因为其实都未是特别认识自己，可以试多些不同的东西、啊、年纪大了有了人生阅历就可以找多些自己喜欢的、啊、享受自己的时间，享受自己的时光。所以青春的时间大家都是要掌握住自己那个的节奏，千万就不要浪费时间、啊、浪费了的时间去到大了就啊恨错难返，哎呀你乜细个成日坐喺度嗌闷呢，哎呀你乜细个嘅时候或者以前嘅时候唔做好边一样嘅嘢呢，做好咗嘅话会唔会自己嘅历史又有一个好大嘅改写呢，唔知嘅。总之呢就是我哋要好好地呢就做好自己生活上面嘅一个节奏，千祈唔好放软手脚放慢落嚟。就算嚟緊假期呢大家都唔好躲懒喎。躲懒意思就话唔係又一定话要大家返工嘅。是应该呢啊约下啲朋友啦，可以见下面啦，圣诞节啦，咁亦都唔好懒惰呢去到见下你身边嘅人，唔好懒惰呢发放你嘅爱。如果唔係你又係困喺屋企宅住喺屋企嘅话呢，咁个人呢就真係浪费咗时间啦。早上嘅时间揾嚟呢首歌曲《热力接拍乌云吧》。 早晨嘅时候，一首歌曲嚟自草蜢佢哋嘅《热力接拍乌笨爸》。朝头早16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相对湿度5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1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嘅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同各位听众啊睇一睇咯。啊，我哋嘅小朋友啦，年轻一辈咧，啊，都发觉咧，大家嗰个对于睇嘢咧，相当之重要。而家无论任何嘅事情咧，都是望手机就已经知道咗呢个世界发生咩事。啊，相对就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啊，咁所以咧见得到咧，就系有调查亦都显示啊，有60%嘅受访中三嘅学生咧有近视。所以咧都要正视呢一个嘅问题啊！咁啊，中大一项嘅研究发现啦，疫情底下香港学童嘅视力问题咧有恶化嘅趋势啊！咁啊，当中咧近半嘅小学六年班嘅学生有近视嘅问题啦，中三更加高达咧就60%添。咁佢哋亦都指出啦，啊，疫情期间学童多咗咧，就系用电子设备上堂同埋阅读，令到情况加剧噶。认为学生咧应该每一日啊，用最少2小时或者每个星期咧就14小时咧参与一啲户外嘅活动，接触适量嘅阳光，有助预防同埋减慢近视加深。另外，佢哋亦都发现啦，疫情之后咁啊，儿童咧就估计啊。每一年咧，即系要加深近视嘅情况咧，其实亦都系多咗嘅。嗱，香港咧属于全球患有近视，嗱近视佢哋称之为一个病嘅。患有近视呢一个病咧，就系基本上咧系病率就最高嘅城市之一。所以咧，亦都呼吁啊，学校同埋家长一定要关注学童嘅眼睛健康。佢认为啊，即是每一日呢真係要有最少2小时，不过就会唔会咁容易攞到2小时呢？我自己作为家长呢，我自己都明 有時放佢去即係附近屋企公園玩，可能一個鐘咧，哇！要抽一個鐘都已經感覺得到好難啊。亦都有心理學嘅教授咧就話到啦，有啲學校咧即使復課仍然限制住學生一啲聚集嘅活動，例如唔俾佢哋落操場嗰度攬頭攬頸。咁認為咧，學校咧就應該要諗下辦法啦。啊，喺呢個疫情亦都慢慢放緩嘅情況底下啦，措施放緩啦，咁啊會唔會有多啲嘅空間可以俾到小朋友咧？即係學啲心理專家講，攬頭攬頸其實亦都有助於咧，大家去到互相親近啦，唔需要咧就淨係透過啲電子設備啊，或者可以接觸多啲大自然，有陽光照射，咁可以希望啊，希望咧就可以令到小朋友啊喺嗰個嘅叫做適齡嘅時候啦，近視嘅問題咧可以得以舒緩咯。名字 Cloud 有佢嘅一首作品《氣流》。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做人好多时咧都会瞻前顾后啊，比较上咧就系谨慎，呢个咧亦都系必须嘅。 希望提高个成功率啦。原来有一次孟子同埋齐宣王喺度谈论政事，咁佢先从身边嘅事情嗰度讲起咯。好叻，好叻，好叻。好啦，今日讲啲咩咧？佢咧就同阿齐宣王讲咯。齐宣王，齐宣王，你有个臣子咧，就将个妻子咧就托付俾个朋友，自己咧就去咗楚国嗰度办事，即系出 trip 啊。咁佢翻嚟嘅时候咧，佢老婆咧就喺度，阴公挨饥抵饿。你觉得应该点样去对待呢个咁衰嘅朋友咧？好啦，齐宣王二话不说，搞错啊！摆个老婆喺你嗰度帮手 take care 吓，搞到佢又饿又剩又冻咁样，又寂寞。算啦，寂寞都唔理啦，系起码唔好令到佢冻同肚饿啊！一于同佢绝交。齐宣王二话不说，跟住就喺度讲啦，唉，唔得，呢啲真系要同佢绝交。绝交嘅嘢，你都话咁易咩？系咪？好啦，跟住呢估唔到呢孟子讲咗句绝交嘅嘢话咁易咩，齐宣王就喺度话啦，有咩咁难啊，使咩俾面佢啊，绝交咪绝交囉。好啦，跟住呢孟子又问啦，咁样其实如果呢第二个问题啦，嗰啲嘅监狱嘅管长冇办法能够好好地管理佢哋自己嘅部下，咁应该点做好呢？咁问下齐宣王啦，咁搞到件事情呢乌哩马叉。齐宣王呢又係諗都唔諗，做人都係好爽快。佢就话啦，炒咗佢。以前唔係讲炒咗佢，以前讲罢免佢。好啦，孟子又叻智者嘛，呢位智者又再次呢就係遮住齐宣王难得倾偈，又问啦，今次问咩呢？佢就问啦，齐宣王，一个国家如果冇办法治理得好，咁应该点好呢？齐宣王二话不说，諗住即刻回应佢嘅时候，点样窒咗一窒。然后佢就话啦，不如我哋讲下今晚食咩饭仲好啦。孟子进一步提问，齐宣王都系无言以对，只好呢就係讲下呢样讲下嗰样，简称呢就即係话耍太极啦。好啦，佢呢就可以用一个叫做顾左右而言他，睇下左睇下右，有意呢就避开呢个话题，形容唔愿意正面回答问题，知唔以对个样。呢个成语去到今日呢已经去得以进化，成为咗呢就係我哋今日成日所讲嘅一句说话，叫做耍太极啦。所以我哋做人呢工作同埋学习方面，千祈呢就唔好吝惜自己嘅智慧，多啲攞出嚟去到呢面对一个又一个嘅问题，咁样我哋呢先可以处理得好 只冷酷，你更亢奋。 嚟到早上六点二十九分啦，出边十六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啊吓，咁啊我哋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好快嘅啫，啊几分钟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继续有早上联播时段啦，八段号嘅晨光第一线，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运输署话，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较早时因水管紧急维修而封闭的快线同中线现已解封。天文台凌晨侦测到一次本地有感地震。天文台话，凌晨一点零三分，中国东南部近岸发生一次3.6级地震。震央位于河源西北大约23公里。天文台接获超过100个市民报告，表示感觉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地震烈度是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三度，即是室内有感，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相隔36年再度夺得世界杯冠军的阿根廷国家队凯旋回国后，乘坐开篷巴士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巡游，几百万人涌到街上欢呼庆祝，现场人山人海，巴士动弹不得。总统府宣布国家队改坐直升机飞越巡游路线。政府消息估计多达500至600万人涌到街上，准备向国家英雄喝彩。天桥和公路都逼满人。开篷巴士在原定30公里的路线上缓慢行驶，准备开往市中心的地标建筑，位于共和国广场的方尖碑，但在万人空巷下，巴士没办法继续前进，最终决定放弃，改以直升机飞越上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星期三主持国防会议，总结今年武装力量活动，并部署下年的工作。国防部长绍伊古将汇报特别军事行动和装备供应等情况。另外，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顿涅茨克等方向共消灭200多个乌军士兵，又击落多架乌军战机、直升机和无人机。乌克兰军方就说，乌军过去24小时击退俄方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多个居民区附近的攻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本周后期至圣诞节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而家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CIBS 人人广播， 光油并重，空手道。 我是姚学明师傅，空手道咧同任何武术都有都光油并重嘅，好多人用油中带光。而家我哋系有两种武术，一就系传统式嘅空手道，另外咧就是一个运动型嘅，即系点到即止。功夫有时咧修法自如咧就仲难过真系打落去。 光油并重，空手道。 我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阿师傅啊，你条梯成九尺高又唔稳阵，你唔好喺上面做嘢啊！一阵跌落嚟就手尾长啊！ 咦，你咪马路英雄？呢度唔系马路、啊，用梯嘅嘢你又识？ 一般梯具根本唔系一个合适嘅工作平台，你应该用例如流动式通架等合适嘅流动工作台，咁就稳阵得多啦。 想知更多，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站立危险高地，一定要做足安全准备。我系阿 Ben 袁伟豪。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啊，咁啊六点半嘅时间啊，过咗六点半，应该六点三十五分啊，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咁啊，今日朝头早嘅干燥方面咧，即系湿度方面咧就劲啦，咁啊比较上干嘅。咁另外就系、呢个天气咧，其实都好瞓啊，十六度嘅气温，好啊，但系我都会嗌醒钟哥嘅。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咦，听你把声啊。似乎都已经起咗一段时间了喎， 系一段时间啦。你话点解你六点三十五分讲错咗，就六点三十分啊？ 惯咗六点半， 因为你快活啊， 快活，因 为快活不知时日过啊。原来咧过咗五分钟啦，已经。 哎呀，系啦， 系咪先？所以等于世界杯一样，睇得开心，过咗啦。 系啊，其实世界杯咧，我到而家咧。都仲有好多世界杯嘅余韵啊，即系可以咁 讲。 系啊，仲有啊。 咁问你一句啦，你又中意运动嘅，即系其实你唔系净系中意足球噶嘛？ 系啊， 运动类型你都喜欢噶嘛？ 系啊。 咁你期待奥运定还是期待世界杯啊？ 世界杯， 大家都系四年一次，点解啊？ 谂都唔使谂，世界杯。 点解先？奥运咧，运动啊嘛。 系啊，世界杯即系我自己觉得啦，系精彩好多嘅。如果你话奥运咧，个别嘅项目可能都 OK， 例如系排球啦，即系呢一种嘅较劲咧，牵涉到嘅战术咧系更加立体嘅。而譬如啦，马拉松都肯定系有战术噶啦。不过马拉松嘅战术咧就好在乎嗰位选手佢自己本身喺临场嘅部署啊，各样嘢。咁望落去咧，其实。个个都系咁跑嘅啫，即系冇分别，所以个观赏性咧，我会觉得系有啲，譬如球类嘅较劲咧，会强劲好多。再加上因为佢同奥运都系四年一次啦，咁同埋咧，佢系喺一个国家入边，佢拣选咗一班嘅球员出嚟，即系精英之中嘅精英。佢除咗系讲个人嘅技术之外咧，佢仲好睇埋嗰个团体，同埋咧，你会发觉世界杯嗰啲花边新闻咧，多过奥运好多。 嗯， 系啊，奥运咧 有球星啊， 系啦，有球星啦，跑步都有嘅，即系譬如保特咁嗰场 系啦， 咁但系你保特我跑几次，你佢又跑得快、啊，我真系睇佢跑嘅时候，我都系最多都系睇几分钟啫，佢跑得咁快做乜嘢啊？ 应该有一个斗慢嘅比赛，可以睇两个钟，我真系觉得啊好抵睇喎！ 我想睇耐啲啊咁样。咁啊冇喎，咁但世界杯佢紧咗啦，个时间又长啦、 所以如果应该要嗰、那个项目啊，要受欢迎或者啲人觉得抵睇嘅第一样嘢就唔好斗快， 系啊，唔好斗 慢，好慢觉得抵睇咁样， 系啦、 啊。但你有冇谂过咧？咁多项运动，仲话你讲嗰啲啊，譬如话电术、花边新闻、明星、等等咁样嘅嘢，其实唔系净系足球独有嘅、哦。嗱，譬如。 篮球都有啊， 篮球有、 啊。因为篮球咧就局限喺 NBA。 嗯， 咁但系咧，佢又唔会四年有一次叫做世界篮球杯咁样啊，冇噶、 哦 哦。足球系好似奥运里边咁多项运动，其实好多都有满足到你正话讲嘅嘢噶，有战术，有明星咁样，系得足球先至可以抽咗出嚟做一个世界杯。嗱、 啊， 其他冇噶、 啊。 点解咧？ 可能 排球咧，排球都冇四年一次排球杯咁样啊，一年一次咁样打一次啊。 吓、啊，你会唔会觉得咧？那個賞罰制度都是一個很大的關鍵，即係譬如你足球，譬如我攞翻美斯對即係阿根廷對荷蘭嗰場啦，其實美斯走去鬧人嘅喎，其實因為好多呢一類型咁嘅情況咧，係令到我哋睇落，哇，佢鬧人，佢走去鬧對方個教頭咁樣，咁呢啲咧都係我覺得喺足球場上邊會發生，同埋咧因為足球咧。佢有好多個唔同嘅國家嘅朋友，而大家嗰個較勁咧係強。雖然亞洲始終都仲係爭啲，呢個事實嚟嘅。 嗯。 咁但係，譬如你話籃球咧，籃球你一諗就諗到啦，美國啦、西班牙啦，咁個感覺咧，好似冇較勁得咁犀利咯，冇咁激烈咯。 嗯，即係如果要揾一個運動出嚟，又要可以滿足到靜脈所講嘅任何條件，先至有機會四年一次。等大家期待一下，好似足球 系咯，会唔会 咁又要佢本身咧喺自己国家嗰度，又要系兴盛，个个都踢嘅咁样 吓， 即系几难嘅。 系啊，仲要佢国家兴盛咧，唔代表佢会赢嘅。你睇阿根廷，佢不嬲都兴盛啊，佢等咗卅几年啊。 话佢你咁样数，我第一个数英格兰先啦， 系 等得仲耐， 佢啊真系仲 兴盛啦，咪又足足杯又剩系咪先？ 系啦，仲耐啊！啲球员咧又话系最贵个班底啊，咁啊，唉，都系惨噶。 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足球真系好独特嘅存在嚟。 系，真系。 你其他要满足晒所有嘅嘢，你先至可以摆埋一齐。你睇下奥运咁多项运动，或者冬奥咁多项运动。四年一次，足球一样嘢啫，又系四年一次，即系俾足球感觉上好似同所有运动加埋都等于只系等于一个足球咁。 系咯，其实你睇游水，譬如世界游泳锦标啊，世界田径锦标啊，你有冇发觉其实唔系话播得好犀利，反而足球呢啲就大家真系好关注。人哋嗰啲世界游泳锦标咧，够劲啦，咧何诗蓓佢哋游水够犀利啦， 你又系。翻翻去你正话讲嗰样咯，唔抵睇啊，太快， 游得太快啊！ 嗱，如果游泳想赢到呢啲点样咧？好似方力申嗰啲咁样，一嘢就要环岛游， 系啦， 起码你都要游半日，咁我先抵睇啊！或者无限接力24小时，系咁接嚟接去咁样， 系咯，可能要要多啲花神先得，会唔会就系譬如我叫何诗蓓？我哋今次就好似用足球嗰个方法嘅，就唔使你45分钟啦，但系游足半个钟，半个钟就睇下边个拍个池拍得最多嗰个为之胜利。如果咁样计嘅话， 系咯， 咁就压咗啲时间啦，可以。 系希望咧，即系大家喺奥运结束之后咧，唔好净系觉得。运动只是得足球，其实运动有很多类型的。 是的， 大家不妨呢尝试一下欣赏不同类型的运动啦。 好啊好啊，好，咁大家一起欣赏下啦吓，唔该晒，钟哥，转头见，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諗緊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上6:42的时间，继续回到晨光百科。啊，讲开何诗蓓游水啊，犀利！但佢游嗰啲咧就系泳池嚟嘅，佢就唔系好似即系方力申咁样话环岛游咁样。环岛游嗰个游咧系游水嗰个游，好犀利。好啦，咁啊讲翻啦，咁啊如果游海水咧，我自己有阵时即系夏天嘅时候咧，都会去下海滩嗰度玩嘅。咁啊的而且确发觉咧，同游水池咧好大分别。咁啊第一，当然啦系嗰个嘅叫做咸淡度啦。咁啊海水咧。肯定是很咸的啦，啊，但好像发觉有时候它会因应着不同的季节，那个咸淡度又会有些变化，浮力会因为里面的物质有所改变。 但你有冇认真去到谂过，其实点解啲海水会系咸嘅咧？咁啊，当然啲细路仔咧，即系异想天开嘅。有阵时你问佢啊，老师问佢喂，点解啲海水会咸？我听过真系有人回答，啲鱼咁辛苦，咁咪流汗啊嘛，流汗啲海水咪咸咯。又系咪即系因为以前有好多跌咗落个海入边咸咗咧咁样？海水之所以会咸，是因为呢就入了很多的氯和钠这两种的物质。这两种物质呢是我们平时食盐的原材料来的。所以海水呢就会被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咸。其实很久很久以前的地球活动已经造就了带有咸味的水，就是我们的海水了。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空气里面就含有很多火山活动等等的产生的。咁同一時間亦都咧就有好多嘅氯啊，嗱呢啲嘅氯同埋空氣啦，入邊嘅水分一齊咧就變成雨，再落到地面上邊，形成咗好多即系唔同養分嘅唔同成分嘅海洋。海水咧就含有好多呢一類型嘅物質之後咧，就呈現一種嘅酸性，呢種嘅酸性咧就具有溶解岩石嘅性質嘅喎，你諗下幾犀利？海水可以溶解岩石，当然不是说强水咁滴几滴佢即刻溶啦。经过长年累月上千上万年咧，不断咁样蚕食呢啲嘅岩石嘅性质啊吓。海水形成之后，用咗好长嘅时间溶解土壤同埋岩石所含有入边嘅钠质。好啦，咁你开始明白，原来咧亦都系因为咁样嘅情况底下，溶咗岩石入边嘅钠就会变成我哋今日咧好似咸咸地嘅海水啦。好啦，头先都话过啦，海水亦都有唔同嘅叫做浮沉嘅力量嘅。你有冇谂过吓？系、海水有啲地方好似浮啲，有啲地方冇咁浮。咁但系我哋人类就发明咗潜水艇啦，潜水艇都能够浮，都能够沉。咁你就明白船嘅道理，系因为船咧入边可能有空气啦，佢又识排水啊，各样嘢之后咧就令到佢可以浮喺个海面上面。但系点解潜水艇沉完之后又可以浮翻上嚟呢？潜水艇调节水入面的水量，令到呢就重量变得重或者变得轻，是不是其中的主要关键呢？浮在水面的物体承受了呢就排开的水重等同等的一个大石的浮力。大的船之所以能够浮在水上面，就是因为它承受了来自水的浮力。好啦，好大隻嘅船啊，咁啊由远比水重要嘅重嘅一个铁咧去到打造噶。如果唔将比水重要轻嘅空气充分引入去船入边嘅话，水嘅浮力咧就会不足以支撑，船就会沉落去啦。好啦，呢个咧就系关键啦。潜水艇咧就拥有能够将水引入去同埋排出去嘅水箱，一个咧叫做压载柜。可以将啲水咧就引入去呢一个嘅压载柜入边，潜水艇咧就会因为重量大过浮力而下沉，咁啊将啲水排出啊压出去呢一个嘅压载柜，并且咧就引入空气，就会咧就因为重量变轻而浮起啦。所以简单啲嚟讲，其实潜水艇咧就系一个叫做重力啊，水重力同埋浮力嘅一个控制嘅装置嚟嘅。咁所以咧，我其實本身我個人都好中意潛水艇，有啲玩具咧細細個咁啊，好似仲細過手掌咁樣都出過咩潛水艇，仲有個小小飛彈仔可以飛出嚟咧啊！嗰啲玩具我細個嘅時候都有曾經玩過，唔知而家仲有冇啦。咁啊，呢個玩具都可以放喺嗰啲即係冇魚嘅情況底下，放喺嗰啲水金魚缸啊入邊啊，俾佢游下水啊，或者屋企有浴缸嘅，放喺嗰度玩下，其實咧都係一個幾有樂趣噶。唔知道你对于潜水艇嘅兴趣又大唔大啦？我自己个人嚟讲咧，都大嘅。不过咧，就暂时真系冇坐过。会唔会有机会咧？唔知噶，可能会唔会突然间有一架潜水艇 open day， 咁我就供上去望下入边一种狭小嘅空间，睇下佢哋呢一个能够控制水同埋控制空气浮力嘅装置系点样？咁就相当相当之有趣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48啊！揾嚟一首歌曲《人啊人》，陈奕迅。 一个人，还是一片云， 这突然最乌云会记得别记得一个人还是一过尘或者自然没呼尘有几多是意识是肉身于出生一刹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人几多种丑人从万世梦中想谁明白过所有人那样信任并骗人 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三分啦，咁啊同听众再睇睇天气先。天晴干燥，早晚咧系清凉嘅，最高嘅气温哦，最高气温都见到二字头咯，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二十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展望啊，本周后期至到圣诞节咧，大致都系咧就是、天晴啦，以及咧就干燥噶。嗱，早晚系相当清凉，现时嘅气温室外气温系十六度，相对湿度50%，好似比头先又干咗少少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到4，低至到中级度。 嘅水平嚟嘅。咁啊，头先都话过啦，咁啊，天气都干燥嘅，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生效紧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QL 继续邀请到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喺度。早晨啊 Circle， 早晨小伯，早晨各位。 你好啊，今日咧、星期四嘅时候，梗系要将我哋嘅压力咧就放开啦。有冇办法咧，即系可以令到我哋嘅情绪又好啲？有乜计仔啊？ 咁我今日咧就想讲五个情绪嘅。 好啊， 唔系净系认识，好想讲下背后咧，其实我哋需要啲乜嘢？其实我哋系有啲乜嘢心理上面嘅需要？当你知道嘅时候，会可以帮自己回应一下，而唔会令到嗰、那个情绪咧继续不断有一个累积咁样咯。 好，咁啊边五个情绪咧？ 呢五个啦，第一个咧都常听噶，直情系有阵时会讲都系一啲病症啦，就系焦虑啦。我哋未去到话系咪病，不过咧焦虑情绪有咧系正常噶，不过成日都讲。咁会系点咧？可能我哋会好担心啦。如果我有焦虑嘅状况嘅时候，焦虑嘅情绪，其实我需要啲乜嘢咧？ 需要开心嘅空间，开心嘅空间系嘛？ 你觉得系开心嘅空间系咪？其实当系咁样嘅时候咧，你系需要咧静落嚟。因为你太过为自己去好多嘢要担心，好多嘢要张罗咁样，你系不如试下深呼吸，即系当自己咦，原来我有啲焦虑嘅状况，要静落嚟啦， 吸一啖新鲜空气。 是啦，去深或者做一个深呼吸嘅训练， 搵 返自己可以掌控嘅感觉，透过静落嚟深呼吸，慢慢去将个节奏调节一下，掌握返嗰种掌控嘅感觉，其实你嗰啲嘢呢係可以控制得到嘅。 明白。好，第二个情绪呢？ 好啦，第二个呢就係一个悲伤嘅情绪啦，容易啲理解我可。可能有啲嘅情况就係咩会令我哋悲伤呢？可能屋企人可能身体有啲状况啊，咁呢一个时候你需要啲咩呢？就是、你头先讲，反而係你头先讲嘅嘢，就你需要空间。 哦，空间。 俾自己。係啊，即係未去到开心，因为你而家係悲伤㗎嘛。即係好好有一个状况喺度，容让自己有一个空间咧，系难过嘅。 明白，即系宣泄咗出去嗰个悲伤，佢宣泄咗出去。 系啦，点样宣泄咧？真系可以俾自己喊一场咯。系啊，男同女男冇分别噶，人人都得噶。 系啊，系啊， 好。好啦，第三个咧就系、是羞愧啦。有阵时咧会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啊嘛，就会有一啲好惭愧啦，或者我哋觉得羞愧嘅感觉嘅。 系 吓，呢、這个时候咧就系、是、要需要啲乜嘢去帮，即、就、系、是、回应翻自己咧。是要需要一个接纳自己的态度呢来去面对一个脆弱的自己。通常呢你觉得羞愧呢，因为你觉得做得不好，觉得自己好弱啊。是啊，就是一个脆弱的自己。有时接受不到，就是因为接受不到自己。所以这个提醒就是说，原来这个情绪背后呢，你是需要找一些方法啦，给一个空间啦，或者就是会不会跟朋友倾下，就是你要有一个即係轉移咗一個接納嘅態度咧，去善待自己都有脆弱嘅一面咯，都有做得唔好嘅時候噶。 明白，明白。好。 第四個咧，就嚟緊咧，可能係啲佳節嘅時候咧、都會常出現嘅，就係孤單。 哎呀， 又要有陣時，即係因為都自己唔想噶，但係嗰、那個。氛围啊， 一个人去睇夜景啊，个 circle 系啊，我都有嘅，不过我唔觉得孤单嘅、但系咧，即系都会因为嗰个情人节啊、圣诞节啊、过年嗰啲咧，突然间如果一个人喺外地嘅时候，会倍感孤单噶嘛， 系 啦，咁喺呢个时候或者即系突然间杀到嚟，觉得会有一种孤单感咧，咁你需要啲咩咧？其实系反而会提翻。自己會唔會我需要同人哋建立一啲情感嘅連結？最尾咧就係、是、憤怒啦。我諗有好多時候，當你 angry 啊、即係好容易嘅，有陣時唔係自己嗰個好順暢住自己嗰種睇法。喺呢、這個即係可能你睇新聞啊，或者即係同人哋傾偈啊，有陣時大家和而不同啊，甚至乎有拗叫噶嘛。有陣時我同啲長輩傾偈都會有一啲大家好唔同嘅一啲想法噶嘛，咁都會容易跌咗落去一個憤怒嘅情緒嘅。咁你要為自己確認。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啊，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咧都一样咧系有 Didi 喺度嘅。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十六度嘅气温啊，吓咁啊，听众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唔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哎，咪住。我頭先咧新聞都聽到咧，就係嗰個馬場沙田馬場嗰度咧，因為我翻工嘅時候都會經過嘅， 係 咁啊，見到佢都係的而且確係封咗兩條行車線， 咁開翻啦， 係啊，開翻啦，開翻啦、嗯，因為點解封咧？其實呢幾日呢、嗯、兩日啦，我都發現個情況就係近馬場嗰個位咧，因為水管爆到上嗰條路上邊啊， 係， 所以咧即係行車嘅時候去到嗰個位咧，其實都幾多水添啊，都幾容易咧、嗯，如果唔收嘅話咧， 線胎 係啊，幾容易線胎啊，咁所以要緊急維修。咁而家就我頭先目測啊，頭先喺五點鬆啲嘅時候目測咧，就啲水咧就仲有少少啦咁樣。咁、可能我佢即刻解封就等預即係處理咗個繁忙時間先咯。 你講得啱啦，哇，非常之重要。所以你話如果香港咧啲主要道路一維修咧，咁就真係搞唔掂啦，因為琴晚咧都好塞車啦，吐露港公路就係因為依一個維修啦嚇。咁、所以好彩啦，咁啊佢哋好快脆咁樣，就係暫時唔做主啦，可能嚇、即係要盡量。 做咗緊急嗰陣先， 係啦，而家可能並冇咁緊急咧，就等係等過咗呢個緊急時間先再做啦嚇。咁、好彩啦，你頭先都提咗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龍，跟住馬場對出快中線已經解封啊。咁啊，揸車朋友咧，呢個時間都可以暫時咧就安心行呢個吐露港公路嘅，因為交通都係正常啊嘛。咁、好啦，咁講正常就咁多條隧道咧都係正常啦。仔仔放假未啊？ 未啊，佢今日仲要翻多一日學。 即系听日开始放 啊！听日就翻学系，好似听日 party 咁样。 我 party 就唔需要一早起身，应该 系啊。所以我因为点解记得咧？佢寻日同我讲，佢话爸爸听日咧放学咧系可以去玩噶。我唔使做功课咩？唔使啊，星期四有 party 啊，所以听日咧唔使咁赶住做功课。 超开心啊！ 系啊， 有冇勾翻起你儿时嘅回忆啊？ 有啊，其实同佢倾偈成日都会谂翻你自己以前细个。 嗯， 即系佢讲嘅嘢，好多时候我细个咧，我真系有讲过，即系嗰个感觉系好特别嘅。 系咯，即系系开心嘅，所以即系唔同阶段，即系唔同嘅生活方式。 系啊，嗰种对做功课嘅恐惧啊，我明噶。 啊，你呢啲叫同理心咯，所以我都唔明点解而家幼稚园开始补习，真系好奇怪。 系阴公阴公， 唔系个人喜好啦，呢啲每人嘅处事态度都唔同噶，系咪先？咁有啲家长可能认为需要，有啲唔需要啦。啊，我哋唔讲翻呢啲，讲翻交通。 讲翻交通好啊嘛， 讲到咁远。咁好啦，交通方面头先讲咗啦，咁多条隧道都系正常啦，就只系路面方面咧都系有嗰个樽颈。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那段咧，就系车多缓慢嘅。咁另外都再提一提，大家有个爆水管咯，喺黄大仙嘅东头村，来回方向介乎凤舞街至到东正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啊！留意啊，就系介乎凤舞街至到东正道嘅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来回方向嘅。咁啊，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系啦，咁啊，遇到有交通改道啊、封闭嘅时候咧，咁啊，路面上面都有多黄色嘅指示牌嘅，咁啊，教大家到底駕駛人士應該怎樣行，咁啊留意住啦。咁所以朝頭早揸車唔係朝頭早，平時揸車。都唔可以咧，就係發夢，留意住呢個道路上面嘅安全啊，先係第一啊。 係啊，其實好傷心就係你有啲事故咧，就因為啲車開得太快啦，煞唔切滯，啲前面好多修路嘅， 其實 道路工程嘅車咧。 譬如講翻因為佢半夜喺馬場對出啦，沙田馬場對出咪整路嘅，咁佢都有啲箭嘴咧，離遠已經睇到即係閃下閃下咁樣噶嘛。其實耐唔耐咧都有呢啲嘅叫交通意外啊，因為可能啲司機就可能一嚟太攰啦，二嚟冇集中精神啦，都好容易咧就發生啲碰撞。咁我自己有阵时夜晚驾驶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呢一类整路啦。其实佢离远咧，都已经系见到系你有指示牌话前面唔知几多米会整路噶啦。咁我都会特别留意，我唔系净系留意嗰一架车到底几时到嗰、那个工程嘅位置，系留意埋附近嘅车咧，会唔会有啲即系有少少盲中中嘅感觉啊？咁你 feel 到即系驾驶人士都会明白噶。你感觉得到附近嗰啲司机都系集中精神咧，咁自己过嘅时候都会安心啲。 你头先有讲啦，工程就话佢有个箭嘴指示啫，但系你要唔好忘记，有时凌晨都有坏车噶嘛。 系啊， 喺啲高速公路度嘅坏车停咗喺度，佢攞唔到啲箭嘴话俾你听噶。 系， 咁所以讲嚟讲去都系咧，即系希望揸车嘅朋友咧，真系唔好揸得咁快，凌晨嘅时候。同前車真係保持距離，你一揼起上嚟咧，揼得切啊嘛。咁意外點解會有意外啊？就係、因為啲車揼唔切啫嘛，都會撞一嘣一聲啦，係咪先？ 啱啱， 幾唔好。所以大家真係咯，揸車嘅人自己都要負下責任， 咁梗係啦， 應該係咁做嘅。咁啊，講完呢啲嘢，講得開心嘢 啊！好啊，好啊。 平安夜、聖誕夜，我最開心嘅節日嚟咗啦。咁開心乜嘢咧？提一提大家啦，平安夜咧有免費嘅電車搭喎， 哦，幾好喎、 啊！啊哈，好開心啊！平安夜有免費嘅電， 即係24號， 係啦， 即係星期六。 星期六系啦，嗰日我都翻工嘅，大家都听到我把声噶。 系， 暂、 哎、 时嚟讲啦吓，唔知你知啦，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嘛，人会霎时一身银啊，真系好难 讲。咩嚟噶？ 吓银即系银纸个银啊！ 咁啊好啦， 系啊，霎时一身银啊嘛，我哋啲老人家成日都咁讲噶啦。阿妈同我讲，我咪同啲听众讲下，开下玩笑。 其实我第一次听 嘅，系咪第一次你年轻啊嘛？大家年唔同年代咧，大家讲嘢都唔同，有时候我都唔明白我仔讲啲咩。系啊，咁但系而家尽量去理解咯。唔同年代唔紧要，最紧要就系点啊？开心啲，大家接受大家嘅 系啊， 意见、啊。 所以我好中意同嗰啲后生仔啊、年轻人啊、细路仔倾偈 嘅。系啊，系咪开心好多啊？ 真系可以学翻好多佢哋嘅嘢噶。 冇错啊，咁但系你记住，你都唔好唔记得同啲长辈倾偈。梗 系会啊， 长辈都可以教到你好多嘢，起码嘅人生年龄系多先啦、 啊。啱啱啱， 咁当然啦，我真系点解咧喺交通组好开心啊？接触好多后生嘅年轻人咧、啊，自己都觉得自己青春。 好有活力噶佢哋。 系啊，好有活力，令到我都青春埋啊！虽然我唔系好青春啦，但 系 你青春，依我讲埋先。咁呢、這个平安夜当日咧，可以免费坐电车咧，全港市民啦可以无限次乘坐电车， 嗯、 就免费由呢个港岛区。咁如果大家好似好耐冇坐过叮叮叮叮嘅电车咧，都可以去坐下。咁、另外除咗呢一个优惠之外咧，佢都仲会点啊？巴士、哦，全港市民咧当日都可以无限次乘坐一号 A。呢、這個時，你記住，你唔好以為全九龍嘅巴士， 一號 A， 唔好以為全港九嘅巴士，係 咪經彌敦道 嘅 都 係？係啦，一號 A 一個巴士線咧，就係尖沙咀碼頭至到中秀茂坪嘅個站。係尖沙咀碼頭至中秀茂坪，係啦，咁佢中途會經咧觀塘啦、九龍城啦、太子、旺角、油麻地呢啲旺區。 嗯。 咁啊，旺角油麻地好多人去噶啦，九龙区嚟噶，九龙区嚟讲，咁、大家咧可以喺平安夜咧玩转呢一个九龙啦。咁因为一号 A 我都会好时常都会搭到，因为成日喺太子去油麻地啊，方便啊行弥敦道。咁、所以嗱，除咗有电车之外，都仲有巴士。但你记住啊，唔系全港九啊，净系一号 A 啫，大家唔好搞错啊。一号 A 系由尖沙咀码头开到去中秀茂坪嘅，咁途经呢一个观塘啊，会经观塘啦、九龙城啊、太子、旺角、油麻地呢啲旺区嘅。咁啊，廿四号嗰日咁啊，又想坐下电车啊，又想坐下巴士啊，游下车河嘅话咧、不妨咧可以享受呢一个嘅免费嘅服务啊。 系啦，咁如果你话要俾钱嘅，咁圣诞节啦、平安夜，我都记得好似平安夜晚上啊，港铁系咪有通宵服务嗰啲嘅？咁 啊，即系我都想听日讲，你今日有讲错，冇错。 系啦，我亦都系话，大家留意住听日啲电话同我哋讲。 系啦，仲会再详细啲睇下，仲有啲乜嘢啊？系加强咗服务嘅，咁大家可以唔使担心咯。你知啦，好似冇车但好彷徨啲，我咁讲咧，讲翻嗰晚睇世界杯好唔好啊？ 好啊！ 嗰晚睇世界杯，我仔就出咗去出边睇啦。 嗯。 哇！佢话佢周街咧，好多人咧抢的士啦，冇啊。 哇！ 同埋啲的士坐地起价，好近距离咧。 我知道啊，我都知道坐地起 价。嗱，依样我真系好唔中意，收300蚊，由太子去到荃湾。 我听过啲 case 啊，700蚊添啊。 真系太过分啦，所以搞到。我仔过去咧，话成凌晨5点先翻到屋企啊！一完全都冇车， 叫你老公起身出去车佢翻嚟。 我老公自己都唔知去咗边度啦，又系同佢去咗睇波，我都冇理佢，我瞓紧觉啊嘛，所以我唔理。总之，我5点几起身见到佢瞓咗喺度，冇理佢。 哦，咁啊得啦。 但系其实、大家都系咯，如果凌晨嚟嘅话，有港铁系咪开心好多？你可以玩到好夜都得。 系嘅， 好似嗰个世界杯咁样啊！你如果凌晨哇4、5点都有港铁正啊，咁、你最多都系行路都系行4-3个字啫。咁、始终都系点到点咧，方便。好多咯，所以大家24号咧可以开开心心玩到好夜都得啦。 好啊，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 早晨。 出边嘅天气情况如何呢？ 哦，今日咧天色系明朗嘅，咁啊间唔止刮一阵风啦。不过咧，睇紧温度咧，真系冇过去嗰2-3日咁冻啊。同时间去类比嘅话，咁啊今日就即系相对温暖少少啦。估计一阵。转个头，小白讲个详细天气都应该反映得到个气温系有机会比琴日系高1-2度啦。咁虽然高1-2度，但系暖翻啲都好啲啊。咁大家过下瘾嘅啫，冻呢家嘢。如果长期冻咧，我估有啲长期病患者唔系好顶得 顺。嗯，啱嘅，啱嘅。 即系回暖翻啊，咁大家身体健康啊，开心笑下，咁啊 plan 下即系譬如。 清啊，做冬啦、啊，咁再後啲啊，嗰啲聖誕節啊、平安夜嗰啲點去玩呢，咁就 very good 啦嚇。咁啊，詳細天氣俾小白講啦，好。 好，唔該曬，唔該曬。咁啊，天晴乾燥，咁啊，另外天氣方面都見到早晚清涼啊，最高嘅氣温咧都會去到20度噶，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北風。展望啊，本週後期至到聖誕節咧就天晴乾燥，啊早晚咧係相當清涼嘅。而家室外氣温係16度，相對濕度53%。咁啊，見到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就生效緊嘅。另外亦都见得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咧，咁啊电话旁边亦都咧就系打咗电话俾啊中医师啊陈佩斯医师，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听日咧就冬至咯，头先阿欧都有讲到啦。咁啊，中医角度嚟讲咧，其实冬至系一个点样嘅节气啊？需唔需要特别补下身嘅咧？唔知道。 要啊，因为冬至系非常之重要噶。嗱，冬至咧系一个全年里面咧日照最少，即系我哋白天最少嘅时间啦。咁啊，过咗呢一日咧，其实咧我哋就白日啦，即系日头嘅时间就越长啦。咁所以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咧，我哋个阳气咧就开始慢慢复苏咯。因为之前咧喺夏至嗰日就慢慢减少啦，我哋而家慢慢复苏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就最好咧，可以系保护呢个阳气，等佢慢慢咧去生翻出嚟咧，我哋都要出年嘅时间咧就有阳气去用啦。 哦，咁如果要补身嘅话咧，我又即系问多句啊，有冇话咩五脏六腑我哋需要 focus 喺边个脏腑嗰度多啲咧？ 嗱，冬天嚟講咧，我哋最重要咧就係補腎喎。腎咧其實就係我哋一個人嘅庫房啦。咁亦都好似咧啲植物咁樣啦，佢哋咧就雖然落咗葉啦，但係佢會變為一個種子啦，即係佢會去個種子埋咗地下度，然後到春天嘅時候咧，佢就會去發芽咁樣啦嘛。咁所以咧，嗰啲能量咧，我哋就從喺個腎嗰度位置啦。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冬天尤其冬至咧，最好就係要補腎嘅。 哦，補腎嘅。咁如果要補腎嘅話咧，咁啊，轉頭要問一問阿 Terry 有啲咩湯水嗰啲啦。不過就想問咗先咧，就係譬如冬至進補嘅時候啦，我哋就話哇進補係好嘅，但係會唔會有啲即係禁忌？喂，反而有啲嘢你唔好咁樣補落去，會唔會嘅咧？ 啊，當然咧，我哋咧而家補嘅時候就要睇翻個體質啦。正常就話，我可以補下腎喎，咁但係有啲朋友就話，喂，點解我好似虛不受補啊？又話補又話會燥啊咁樣咧？咁呢個同我哋嗰個生活習慣好有關係啊。譬如話，我哋香港人啦，成日都會比較生冷凍嘢比較多啦，同埋比較潮濕，即係雖然而家就乾啲啫，咁但係整體嚟講，我哋都係比其他人其他地方濕啲啊，咁所以我哋好容易咧就濕滯啦，即係個脾胃咧就運化得唔係幾好，導致有啲濕喺入邊喎。咁啲濕喺入邊就等於就好似你而家喺個水度行咁樣，你就會有嘢阻住你啦，咁你行得唔快啦。咁、所以我哋咧先要見脾胃去濕先，先至可以補啦。 係，你呢個形容得幾好，好似水入邊嗰度行啊，真係又濕又滯住，個人行得好慢，即係啲血氣行得好慢咁嘅意思係嘛？ 系啊，咁所以你一補咧，其實有少少好似加油咁樣，你架車咧去踩油咁樣。咁如果你前面有好多阻住你嘅時候，你一踩油，你咪會撞咯。咁所以咧，如果有啲人可能脾胃比較虛弱嘅，或者佢咧個即係入邊身體垃圾比較多啊、濕滯啊咁樣話咧，咁我哋就要需要咧去健一脾胃、清一垃圾先，去下濕氣先，先補啦。 係，咁會唔會話頭先虛不受補啦？如果真係太虛又係咁補嘅時候，即係我知道坊間成日都話喂，即係補到你流鼻血啊，係咪就係因為虛不受補啊？ 就係好似頭先個情況咁樣啦。如果脾胃比較虛弱啦，或者垃圾比較多嘅時候，就會出現呢個情況啦。咁如果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要搞嘅補胃，即係補下脾胃先啦。咁如果你話我都唔識點樣補脾胃喎，當然可以問下醫師啦。或者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平日咧，我哋可以即係去飲補理茶啦，或者加啲陳皮啦，或者咧可以飲下啲薑茶。呢一啲都係比較簡單方便一啲健脾胃嘅食物嚟㗎。 哦，最直接啦，同埋都保暖啊。不過講開保暖啊，而家就話係16度咋，不過你天文台亦都即係話到啦，嚟緊又可能有機會咧個氣温又再進一步下跌翻啦咁樣。咁有冇啲譬如簡單嘅按摩嘅方法，其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身體保持住和暖嘅感覺嘅咧？ 嗱，其實咧最重要嗰個咧，真係要暖咗隻腳先，因為咧腳咧距離我哋即係個心臟啦嚇，即係或者我哋人生中即係身體裏面中間嘅位置咧，距離最遠就係隻腳。咁所以好多時咧，天氣凍，我哋一定凍咗隻腳先嘅。如果我哋咧真係好怕凍咧，最好咧就著隻襪仔啦，著隻襪去瞓啦。 仲要再厚啲嘅襪係嘛？ 其實睇下咧，你有啲病人咧就唔中意著襪嘅， 系啦，佢话最密佢瞓唔到嘅，咁啊睇下咧，你即系最舒适嘅为主啦。又或者咧加个暖水袋咧，咁咧可以咧只脚咧浸喺个暖水袋度嘅， 系 系啦，咁啊就会比较暖，一暖咧就容易瞓得着咯。 嗯，咁如果譬如出街嘅时候咧，我哋虽然话就话只脚同距离个心脏咧就最远啦，最容易寒啦，但如果我喺街嗰度行嘅时候，会唔会就系因为我一路行紧，只脚咧反而寒嗰个问题就会自己消失噶？ 会噶会噶，因为我哋做运动啦，或者我哋去喐动嘅时间咧，其实啲阳气都会喐噶嘛，即系气血我哋会喐噶嘛。咁呢一个都会帮助咧，我哋成个人嗰个气血嘅循环咧，咁所以个人会暖啲嘅。如果冬天咧，当然太冻，我哋就梗系匿埋啦吓，即系唔会出街啦。如果咧，好似而家咁，晏昼好似暖啲吓，即系有阳光嘅时间咧，咁最好都可以去晒一晒啊，收吸一个阳光啊，咁有阳气啊。 嗯，咁会唔会有啲穴位啊？督下佢，揿下佢，按摩佢，譬如按摩五分钟，你发觉佢真系会暖啲噶，会唔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嘅咧？ 嗱，有几个穴位咧，我哋可以喺肚脐下面有叫关元气海呢几个穴位咧。咁、其实你可以咧将个暖包咧摆落去下面嘅肚仔下面嗰个位置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你可以话个肾嗰个位置嚟嘅。咁你暖咗个肾咧，成个人都会暖啦。咁样，另外一个咧系膝头哥咧对落咧有个穴位叫做足三里。咁足三里咧其实就系一个 足三里啊。 足啊，系啊，足部个足系啦，三里系啦，咁样足三里咧，佢咧就系、是可以咧喺一个健脾胃嘅。咁、如果咧有啲朋友识得咧去买一啲艾条咧，其实可以咧去远远地咧去艾灸咧呢一个足三里咧，其实有一个日常保健补气啦，甚至预防中风嘅功效噶。 哦，我都听啲人讲过咧，就系话膝头哥嘅位置咧比较上容易都寒啊，因为我自己咧如果有啲户外活动嘅时候咧，有好多教练就话你可以试下咧，即系譬如你已经跑咗，譬如喺山上边都已经做运动做咗十几二十个钟啦，你可以个膝头哥咧就搓下佢，暖翻个膝头哥，其实咁样系咪都系好有用噶？ 是啊，因为膝头哥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关节，其实每一个关节即是好像我们揸车呢，你一转弯呢其实呢气血就会弱一点，即是那些位置容易卡住啲嘢啦，咁样啲气行得冇咁顺嘅。咁所以好多时呢我哋啲寒气啦，又或者是一啲淤血啊湿啊都会喺一啲关节嘅位置嘅。咁所以呢你话保暖佢系非常之重要㗎。咁譬如话呢而家呢我哋啱啱就可以开始做呢叫做天灸嘅疗法啦。天灸疗法呢主要呢有两个时段嘅。一个就是好热的时间我们叫三伏天、另一个现在我们就很冷的时间我们叫三九天。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温热的药物，好像附子、细辛、这些将它加上一些新鲜的姜汁搓成一些我们叫天灸泥、我们就会可以贴在一些穴位，譬如如果你说膝头哥痛都可以贴在膝头哥附近的穴位，样或者呢我们可以选、选一些肺啊、脾啊、肾啊嘅穴位咧，去帮助我哋个阳气去蒸发出嚟嘅。譬如话咧，有一啲朋友冬天咧，而家时候就时时流鼻水咯，即系啲鼻敏感啦，或者系一啲肠胃敏感嘅朋友咧，其实而家都可以贴呢个天灸噶。 哦，天灸佢都可以即系啱时候做，同埋佢个功效好似都几特别显著。如果呢个时候做，系咪咧？ 系啦，冇错啦。咁佢贴完之后又唔会突然间咧，好似我充满力量啦咁样嘅。咁但系咧，慢慢嚟讲咧，譬如可能贴完，我哋每一次大概贴三次到啦，即系系啦。咁然后咧，贴完之后咧，我哋整啲翻去。咁有啲病人好多时都可能，过咗个冬天又觉得，呢个冬天好似少发咗嗰个哮喘啊，或者啲敏感情况咁样。 系啦。所以就要把握，譬如冬至呢个时间咧，就去就做一做呢啲即系中医嘅天灸咁样。 系啦，可以考虑一下。不过咧，我哋要提一提醒啦，因为咧天灸咧系一个叫发泡疗法嚟嘅，即系话咧贴落去其实有机会出水泡，亦都有机会有印嘅。咁所以咧呢、这个要考虑一下。如果你话我好怕嘅、即系我唔准有任何啦或者一啲印嘅，咁咧就可能就要同医师商量一下，需唔需要做呢一个天灸疗法啦。 哦，咁啊自己要问翻一啲注册嘅中医师啦吓。嗱，咁啊嚟到即系冬至啦，咁会唔会有啲补身嘅汤水可以益下我哋啲听众咧？ 哇，梗係可以啦！嗱，咧冬至咧第一樣嘢要早啲休息，因為咧陽氣咧即係開始復甦啦，我哋咧要早啲休息先可以鋪個陽氣啦。另外咧最好咧，我哋其實可以咧飲咧叫當歸生姜羊肉湯，羊肉係非常之好噶，係補陽氣，即係補陽氣温補噶。 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呢啲材料咧，基本上都一般街市都揾到噶啦，係嘛？ 嗱，系啊，系啊，嗱，当归啦，同埋生姜，仲有羊肉咯，系啦。 咁大家可以留意住，睇下会唔会攞下啲汤水喺冬至嘅时候补下身。今日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该晒你，好， 拜拜， 拜拜。 早已会跌进孤岛，失方向感，抱怨生命无错处，你永远记我身边一关背影，还会有呼吸，要活到更丰盛，身体要强健过心肌，给你知道尽尽心比长期之定，春天我学会期待与憧憬，暑天之气直狂热地飙升，真想给你听，还是我活跃心跳声，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跟几喝水，你沉默离队，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只可以气力捱下去，我怕你会有一日担忧受伤到我手上，期望你见证我战胜哀伤，衷心赞赏，秋天气候俊凉，外套海上，冬天有雪落，平静地欣赏，撑得很勉强，无谓勉强，你自愈令到我失常，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跟意破碎，你沉默离堆，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总适应了，自然面对，漆黑的边际似回响，些牵挂你的望向天，以人合唱，你定会满足拍掌。如常休息，如常争取，无常的一天尽量。 一首作品嚟从助星嘅《生活服常》啊，出面十六度嘅气温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较早时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封闭的中线和快线已经解封。多间美国传媒和外电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当地星期三访问美国，若果属实，将会是俄乌战争二月爆发以来首次外访。报道说，泽连斯基计划到访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预计拜登会宣布对乌克兰新一轮的武器援助，包括提供爱国者导弹。报道又说，泽连斯基预计亦都会同民主共和两党领袖会面，并且可能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致函国会议员，呼吁他们星期三晚出席一场会议，形容是聚焦民主的重要晚上。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出于安全考虑，泽连斯基的行程仍然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取消。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星期三主持国防会议，总结今年的武装力量活动，并部署出年的工作。国防部长绍伊古将会汇报特别军事行动、装备供应等情况。另外，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顿涅茨克等方向一共消灭200多个乌军士兵，又击落多架乌军战机、直升机和无人机。乌克兰军方就话，乌军过去24小时击退俄方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多个居民区，是多个居民区附近的攻击。美国话愿意同中国分享新冠疫苗，以压制感染个案激增的情况。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话，美国有全球最大的新冠疫苗捐助国。美国的疫苗亦都是安全有效，华府准备继续透过分享疫苗或者其他方式支持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民众，这样做非常符合世界各地的利益，不论是不是存在政治分歧。他说中国能够控制疫情不单止对中国很重要，对国际社会的持续经济复苏亦都很重要。中方早前表示愿意继续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同应对疫情挑战，更好保护人民生命健康，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健康增长，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本周后期至圣诞节，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嘅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中快线都已经解封。至于黄大仙东头村道就爆水管，东头村道来回方向介乎凤舞街至东正道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咁大家请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暂时交通都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其余隧道出入口暂时交通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近住小康港铁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以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31《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残疾人射箭代表队运动员魏家全，星期五晚8点，港台电视31。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为电影黑豹系列而唱的作品，亦都是佢咧久休复出之作啊！本周稳占第二位 ，Rihanna。 来自黑豹二雅干达万岁里面有这一首的作品，好像越听越好听、哦、Lift me up Lift me up Hold me down Keep me close Safe and sound 礼拜仍然都系稳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亚军宝座，究竟下个礼拜有冇机会问鼎冠军啊？吓 ，Rihanna Lift Me Up。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晨光第一线陪你过冬至。 小白攞住乜嘢啊？ 罐头汤啊！ 阿欧咁急去边啊？ 赶住翻屋企食冬至饭咯。 冇时间煲汤咩？ 钟哥好忙啊！ 无论几忙， 只要一家人坐埋一齐，就算系饮罐头汤， 冬至都系温馨嘅。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啊16度气温啊相对湿度 61%， 即是说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在生效啊。天气干燥啊干到这样。 嗯。 早晚清凉气温呢最高今天去到20度啊。如果晏昼有太阳可能不止添。我昨晚晏昼有点热啊。 热添啊。是啊昨晚的而且确 是。 会不会是又是昨天讲了为什么会热啊即是吃了一些燥热东西肉骨茶再加什么东西再加另一样东西。 再加些姜啊。是 加些姜这样。 那么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啦。那展望本周后期即是差不多。圣诞直头圣诞添啦，去到圣诞节天晴干燥，早晚是相当清凉嘅。 系啦，咁啊，嗱，讲开天气冻啦，咁啊嚟紧又做冬啦。头先都听到， 明天啊，明天 系啦，呢、這个叫做晨光第一线个宣传声带啦，话我哋同屋企人饮咩汤都系开心嘅咁样啊。但系除此以外，可能即系有啲孝顺仔孝顺女都会啊买啲餸啦，即系或者加啲料啦，蘸啲料啦咁样。除咗广东烧味之外咧，有啲依家好兴喺啲。冇咩啊！ 你而家先去准备烧味啦，都 系食烧味啊，系咪？仲有嘅帮到手嘅，有好多餐厅都会做定一啲羊腩煲咁样 啊，系、哦。 今日咧想专门讲羊腩煲、 哦 嗯、啊，专门讲羊腩煲，点解啊？咁、啊，见到咧有即系一个讨论区啦，咁啊好多人都会上去啊。啊，有冇人好中意食羊腩煲？咁啊，大谈咧羊腩煲四大嘅一个要素，咁啊，连咧。蔡澜先生咧嘅一直话咧都攞翻出嚟用， 佢讲咩啊？ 又系 omakase 嗰啲啊？ 唔系啊，关于羊腩煲嘅，关于羊腩 羊腩煲都 omakase？ 唔系啊，我之前 系蔡，系啊，之前系 omakase 呃人啊嘛，佢话 系啊，咁啊，仲有好多嘅，包括唔食三文鱼，蔡澜都有好多唔同关于饮食嘅言论。 系啊， 咁你喺饮食方面再楞埋才子，梗系好多呢一类嘅金句推出噶啦， 系啊。 啊，咁啊，嗱，蔡澜有一句，嗱，即系蔡澜话， 羊腩煲系咩啊？ 女，羊肉不骚，女人不骚，都是缺点咁样，即系嗱，呢个蔡澜咁样讲啦。 呢、這个我认同、哦， 系， 因为 即系你认同前嗰部分啫，我补充翻嚟，关于羊肉要骚先好食，系嘛？ 嗯，其实我两句都有啲体会嘅，咁、 okay, 样唔紧要，系钟哥够身位讲呢啲说话，我明白嘅，系啊， 嗱，第一句咧肯定系， 系， 所以我觉得有一样嘢我好奇怪嘅，有啲人话。我食羊肉，我好怕嗰阵骚味。 吓， 咁点解要食羊肉呢、 嗯、 羊肉其实就要食嗰阵骚味。 系啊， 等于食海鲜，我怕啲鱼有腥味。 嗯， 咁其实鱼腥鱼腥。 系啊， 食鱼有少少腥味，其实又啱数嘅。 都怕食炸鱼柳咩？ 咁、啊、所以佢又冇。 咁好奇怪咧，所以咁等于你食只鸡成日话只鸡冇鸡味， 系啊， 咁点解要食咧？咁你都会弹佢啦。咁、如果你食羊肉冇酥味、其实都应该弹佢噶嘛。 系嗱，钟哥都讲得啱，下边所有嘅叫朋友仔留言咧，全部一致举手认同呢一句说话嘅。 系啊， 羊肉系要有酥味咁样啊，有酥味先系正啊，越酥越野味咁样，全部就有啲押韵嘅句子啦。咁啊，更加有啲巴打咧就话十几年前咧去云南食过真正嘅。这个黑羊啊黑色嗰啲羊啊、即係叫黑脆羊有時喺街市都会卖咁样啦。哇酥到呢我仲记得嗰种美好嘅回忆啊咁样啦。即係内地有時有啲羊腩煲好鬼正㗎嘛咁样。估计係咁啦。嗱第二个要素系咩呢嗱开始去到羊肉嘅肉质啦头先我。 不能太硬定还是点样啊 中哥不能太硬。 太硬太硬。 小白你对羊肉有啲咩嘅追求呢喺个羊腩煲入面嘅羊肉 冇。因为本身我唔食羊。 哦是嗎 系啊， 真系噶， 咁啊冇， 就系因为嗰阵酥味咯， 哦， 所以我离远我已经觉得哇，系难搞，唔系有一间铺头食火锅专系食羊嘅， 系啊， 我入到入去咧，我试过有一次，我 friend 同我讲，咁又冇去到呕，哇，你上嚟啦，最多我哋我哋阿亮个锅，你嗰个净系食牛啦，因为佢都有牛噶嘛，哦，好啦好啦咁样。都唔掂，上到上去嘅时候咧， 即系隔离闻到阵味都 唔系，因为你其实一开个玻璃门已经闻到嗰阵味噶啦、 啊。其实未开到玻璃门，我喺楼下，因为我上次去嗰阵时喺上楼噶嘛，喺楼、 啊、 下， 啊、 即系佢行行。 但系依家得翻好少啦，嗰间 而家少啲， 少咩羊啊？你讲嗰阵时，我记得有一次。当年我哋都从我哋监制食过食过嗰一间 多嘛， 系啊， 有佢有段时间系开得好密噶，系啊，跟住后屘我都知系少咗嘅。咁我嗰阵时个经验就是、哇，我一喺下低已经闻到啦，跟住佢仲要一推开佢个酒楼个门嘅时候咧，哇，我食到好似动物园咁样个感觉系。 佢系香港上市羊肉第一股嚟嘅， 当年嗱，依 家系点啦？唔记得咗啦吓，咁啊，不过我估唔到小白唔食羊，我亦都唔记得咗小白唔食羊。我成日谂住嗱，咖啡你又唔？饮啦，但系仲 其 实 谂住嚟紧挑战咖啡， 系咪娱乐定还是有一样嘢啊？芝士 乳制品， 乳制品嚟嘅，麻麻地啊，系咯。 点啊？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食，咁样， 所以成日要自己煮咯。 系啊，所以大家听白元浩饮食图鉴咧，你就尽得小白嘅饮食真传。 但其实你睇下， 多谢你阿妈添啊，咁都凑得你大话你听，由呢样腌尖到死。 系啊，所以我喺饮食图鉴入边咧，譬如有啲材料咧要芝士嘅。我一樣會講話係要芝士嘅朋友你可以落芝士， 係 不過我自己會走咗佢啫 嘛，係咪用都得嘅。 好嗱，講翻呢個羊腩煲第二個要素咧，就係要夠肥美。如果咧連皮啊，即係羊肉嗰皮下邊，係咪啱啱喚醒咗你嘅飲食記憶？ 嗰陣皮啊， 係係係。 有啲咧就唔中意嗰陣皮，覺得佢硬。係咁，所以嗰陣皮煮成點樣又係一個功夫嚟㗎嘛。你如果你硬，梗係唔好啦。 係啊， 但如果你冇咗咧， 係啊， 更唔好喎。 係啦，係。不過嗱，我又想問，雖然我就唔食羊啦，但其實食羊嗰個方法個套路同食牛係咪差唔多 嘅？唔同啊，因為咧羊嗰皮咧，你會照食牛，你唔會食牛皮 啊 嘛。嗱，羊嗰個皮咧，如果有啲牛皮燈籠， 整燈籠 點極都點極都唔明啊！ 牛皮燈籠啊，你 係啦，羊皮咧下邊有一層咧好厚嘅脂肪，如果你買到啲正嘅羊肉咧，佢有啲爆高嘅，嗱多吃唔好啊嚇呢啲，即係如果你話有膽固醇啊、體脂過高嗰啲就 咦咁啊，即係有啲似豬腩肉嗰只感覺咯， 少少啦。 不過我就如果仲話我講到話身體啊 ，Kitty Quark 咁，我覺得如果你身體即係承受唔到咧，其實唔好食， 係 因為咧。其实你食羊腩煲咧，都真系几唔健康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就食佢唔健康。 肥啊嘛， 系啊， 肥啦， 肥啦， 燥啦，好多。 仲有第三个要素啦吓，咁啊已经咧啊，你食够羊腩煲通常会点啲嘢？点乜嘢？ 腐乳。 系啦。腐乳原來係成個羊腩煲嘅靈魂所在嚟㗎，咁樣 腐乳醬嗰個 腐乳好食，腐乳 係啊，嗱，即係腐乳你又得唔得咧？ 腐乳得， 腐乳得啊，但佢都係乳製品喎，點解呢個又得咧？ 腐乳同嗰個乳製品啊兩樣嘢嚟嘅， 嗱唔緊要，你覺得過到就 OK 啦。最緊要我要 check 一 check 小白嘅 checklist， 如果唔係下次同佢食飯，我要知道有啲咩食，啲咩唔食。 你講開腐乳咧，即係題外話。腐乳有啲好貴㗎， 係啊， 靚嘅腐乳， 靚嗰啲腐乳再拎佢炒個通菜啊，哇，真係霹靂㗎嗰個。 你哋都講啦啱，大家咧即係啲討論佢啲巴打斯打全部好識食嘅，全部話。乜乜记啊最好啦，乜乜记啊最滑啦， 系啊系啊系啊， 嗱为传口道，我唔讲嗰间乜乜记啦， 系啊， 好似 俾咗錢賣廣告咁樣，下面討論區啲留言 係 咁樣。 係 啊， 你知好似就兩樽啊，嗰個咩記嘅富裕，因為點解咧？一樽辣嘅，一樽唔辣嘅， 係啊，真係任君選擇，有辣有唔辣， 富裕送粥啊，富裕送飯 啊， 呢啲你已經可以冇可以冇其他送菜， 又擠得喎， 係啊，靚嘅富裕嚟 嘅。嗱，網民都係咁樣講，冇富裕，冇靈魂，唔好食羊腩煲咁樣講喎。 如果咁樣應該仲係一樣 咩啊？ 即係除咗羊之外，富裕之外，仲有啲配菜嗰啲係咪？係咪會講嗰啲啊？ 有少少配菜，但係佢話個湯汁都係緊要喎。嗱，首先咧有飲食界強勁嘅師傅教導咧，話富裕咧以米油去調味咧更加好吃啊！米酒 sorry， 以米酒去調味咧更加好吃。 冇試過， 少少地喎。作為一個點綴， 我都係就咩用腐乳醬嘅啫。 我記得咧，如果出街喺嗰啲大排檔嗰度打邊爐啊，或者食呢啲羊腩煲咧，嗰佢咪俾一碟仔腐乳， 係咯， 個酒味特別香嘅。我唔知係之前大家頭先講嗰個乜乜記咧，係落好多米酒落去，定還是佢外置要加啲米酒？ 外置都唔出奇喎，因為如果你本身你釀製嘅時候已經放入咗入去嘅話咧，第一佢難拿捏啦，第二個成本啦，咁但係如果你後期你都係要個味啫，佢後期就補翻俾你，咁啊容易控制好多喎。 咁如果羊肉係主角咧，湯汁咧就不可或缺啦嚇。報章都係咁樣講嘅。 都仲未數到嗰個枝竹啊？ 未啊，係啊。 我仲有個冬菇咧， 枝竹喺個心入邊。 哦， 上落 枝竹者啊， 上落 上落也係咪先？ 如果你叫一個羊腩煲咧，咁當然羊肉係主打啦，嗰、那個醬汁啦、腐乳醬啦咁樣。另外咧，一定有要有幾樣嘢啦，係嗰個枝竹， 係 枝竹羊腩煲啊嘛，你好少叫齋羊腩煲嘅，枝竹羊腩煲，咁同埋裏邊最好有一兩嚿冬菇， 係啦， 因為佢索嗰啲汁嘅味咧，好香，即係嗰個冬菇索嗰啲味先緊要啊嘛， 係， 同埋仲有一樣嘢，生菜。 系， 哦， 生菜后置嘅， 后置噶嘛， 你打得咁上下食 食呢啲煲啊，真系要有菜啊！ 点解有生菜？ 啲菜即系越唔健康咁食就越好食， 都系啊！个生菜当然咧就系带嗰个酱汁啲味啦。咁另外因为嗰个枝竹一喺已经喺个煲里边啊嘛。相對於煮得耐淋身啊嘛，你嗰個生菜厚落噶嘛，咁就會有一啲口感上嘅分別。 係啊，咁啊索曬，最緊要咩咧？配白飯係啊，要食飯嘅嗱，我覺得真係呢個枝竹枝竹羊腩煲咧，你真係唔多唔少 share 又好，大家半個飯咧係必須，因為你要撈少汁啊，飲少腐乳啊，再加頭先嗰啲羊腩香咧，真係。可以話冬天嘅一絕啊！ 我今年食咗一次羊腩煲，就喺一啲連鎖快餐店嗰度買嘅，即係 得唔得？評分係幾多？ 一般啊，一般啊，所以試下下一另外一間嘅連鎖快餐店。係咁，因為嗰間市就係嗰個羊肉出咗事，一個羊肉偏向於韌啊，同埋嗰個皮咧又係咬唔入。係 哇， 咁就覺得哎呀嘥咗。 你哋講羊腩煲啊，梗係講得開心啦。都要講翻，其實冬天都可以食雞煲嘅。哇，雞煲又係一絕喎。我發現而家市面上有好多即係現成嘅唔係話現成雞煲，現成嘅雞煲醬啊。 哦， 嗰啲一包包嗰啲咧，其實你真係買隻雞翻屋企，你仲可以叫雞檔咧，你幫我斬埋我整雞煲，佢幫你。斬到黑黑氹嘅，跟住你就直頭喺屋企咧，其實你啲雞可能好簡單，飛飛水，你就已經可以用佢嗰包嘢咧抌落個煲入邊， 係啊， 自己狂買菜料，搞掂啊！ 雞煲我又唔係好大喜好，即係我冇抗拒，但我又冇好大喜好，中意食雞煲。 唔係，始終都係嗰句，羊腩咧就淡淡肉，雞煲咧要攆 骨， 除非。起咗骨嘅，好似一啲海南 雞，可能 雞 飯 嗰啲起咗骨就冇。 呢個有挑戰喎、 啊， 我都想試下起咗骨嘅雞煲喎，唔知邊度有喎、 啊。有 有，你喺屋企煮咯， 睇下邊條後巷有冇阿婆咧。 係咯。 谁人站在炼狱等一道光？谁人受于苦海等一个岸？谁人跪下学习你？原来学习爱上痛楚叹息，始终要学悔过。 我继续渴望碰每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全部晒在皮肤，要让皮肤继续去剥落，浪荡心中渴要灵魂亦再生。用冷的石头作碎机可爱，还用冷了的舌怀过几首诗，还在我的面前毒杀几个梦作案，可以几多黑暗亦会发光，期望再生走陪地与天再生中我，仍旧再想阿波罗，仍旧照亮在暗的我。当我继续渴望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当一些缺陷晒在前身，一些希冀照在前面，看得见飞裂半月盖在雾霾亦会发光，当得见飞裂声音不停发问，能再认识我。 Jeremy 嘅阿波罗啊，今日都有啲阳光啊，希望有一个美好嘅早上啦。 几好天啊， 好天，蓝天啊嘛，出边都见到。系我今朝直头见到 吓，好天要点样？ 好天点啊？ 收埋落雨柴啊！ 系啊， 点知跟住点样？ 我今朝见揸车嘅时候见到一个好靓嘅月光， 系咩？ 佢系唔知初一嗰啲月光啊，唔系佢系初廿八咁好似系。咁佢咧就啱啱个月光就嚟收紧嘅时候，即系就嚟收晒，咁啊净得一条线咁样，就挂咗个天空嗰度，所以系啊冇云咧就可以睇到好靓呢啲嘅位。好啦，咁啊同大家讲下我自己去过啲好冻嘅地方咧，咁嗰度都出现一啲几得意嘅现象。咁啊，我喺条街嗰度行啦，咁啊嗰阵时就有啲女仔派传单。派傳單俾嗰個女仔咧，好犀利！佢哋全部都係短裙嚟嘅。 關你咩事啫？ 唔關事嘅。 你知我真係有行去關心佢，我真係問佢： 你凍唔凍啊？ 我 exactly 就問佢： 小姐，你凍唔凍啊？ 係啊，我就係咁問佢：哇，你派傳單俾我，你唔凍㗎？啊！咁佢嗰陣時咧，佢就笑笑口同我講：佢話其實我凍㗎，不過都忍到嘅。 其實凍嘅。開工啊嘛，但係揾食啊嘛，揾食艱難啊。 落雪喎。 零下幾多度嗰陣時講緊係都仲企喺條街嗰度咧， 陰公 係啊陰公，睇到都心痛， 叔叔要俾啲温暖佢 陰公啊！ 好啦，咁但係個迷思嚟啦，佢哋點解可以仍然係可以著短裙，淨係一條長襪咁樣，即係叫你大髀睇到咁樣，膝頭哥又見到， 真係用意志嘅啫係嘛？ 除咗用意志之外咧，原來發現咗佢哋其中一個關鍵嘅位咧，就喺條頸嗰度。我哋成日中國人都話喂。保暖保暖、哦、保住条颈，因为个动脉喺度嘛，咁你保住条颈嘅时候就可以保住啲温度啦，咁样，咁有啲坊间咧研究咧就做咗几种唔同嘅方法咧、就帮大家咧试下唔同嘅颈呢个叫做 颈 巾用唔同嘅打结方式。去到底哪一種是比較上保暖的？ 哇，這個小心一點、為 什麼？ 即我覺得頸巾盡量不要打個結在這裡，為 什麼？ 即安全、啊 哦、因為在後面人家拔你可能就 這樣你打胎你都會有這個情況的、 所以我不打胎，你有沒有見過打胎？ 少 沒有的，即我最多是打架，不會打 胎打架都不好，先生不要打架， 先 生不要 打 架， 先生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啊，先生。好了，今天講回這個不是打架，打結 打交道 打交道好， 打个交道啫。 同边个打交道 都得， 都得系嘛，都可以啊。讲翻嗰个颈巾个穿搭方法系咪？ 系啦， 点样暖啲 咧？其实佢就揾一班人啦，咁啊同时咧就先测试咗佢哋体温。咁我哋就有嗰啲好似机场嗰啲红外线，就望住你边个身体边个位置热嘅，边个系唔热嘅，咁样去到做呢个测试啦。好啦，咁我哋就用咗分别几种嘅方法。第一个咧就咁一圈咁摟住条颈嗰度啦。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兜兩圈，跟住就另外亦都有一個嘅頸巾嘅末端咧就套翻喺個前邊嗰個位置嘅。第三個咧就好似打胎咁嘅方法咧，就打放喺條頸上邊。咁但係其實嗰個頸嘅位置咧，你都仍然可以有少少見得到嘅。咁用呢三個方法咧，去到做一個嘅評估同埋做一個研究，到底邊一種嘅方法係可以令到大家嘅血氣保持得最好。打胎嗰、那个， 喂，即系见翻少少颈， 我见翻少少颈嗰个，阿 O 咧， 我拣第二个， 第二个即系圈两圈嗰、那个， 圈两圈， 系啦， 因为我睇嗰啲日剧通常都系咁， 系啊， 即系如果佐藤健咁样啊，满到 圈两圈， 圈两圈啊， 粟米汤都唔使饮啊， 系啦，唔使整嗰啲嘢， 系咩噶？咩啊？条颈巾两个人揽噶，即系佢将另一边搭落去， 呢个第二个套路， 系同个 headphone 一样，一人一边系嘛？哎，呢个真系好浪漫，开始进入咸馆嘅境地。好啦，开估啊，小白吓，好啦， 所以啊。买颈巾唔好买短嘅， 要买长、啊。 买长，咩做唔到嗰、那个？ 系啊，我啲颈巾唔得噶，唉，真系失败。 自私颈巾啊，你嗰啲 结到婚都执翻身材。喂，好啦，咁啊，讲翻题外话就系呢个咧，佢到底边一个系即系最好咧？啊，钟哥讲得啱，佢就系用打胎嘅方式，反而见到少少条颈嗰个位置咧，系可以 keep 到最暖。 知唔知点解？我知啊。 点解咧？ 年纪大。 边关事噶？ 定还是有？ 因为年纪大，你真系惊冻啊！即系我每一我都会用颈巾。 即系试过几种唔同方法。 系啊，真系 亲身感受。 你箍得太紧咧，其实真系会唔舒服咧，就唔舒服啦。同埋其实好容易会冻翻嘅。你反而留翻少少气喺度咧，会感觉暖啲嘅。 哦，系可能就系钟哥呢个原因，你留翻少少气令啲血气咧就知道啊，呢个位系冻嘅。佢反而咧个血气会行得好啲，就唔会长期依赖嗰个颈巾，一除咗就好冻嘅感觉。咁所以嗱，好似打胎咁样揽颈巾，大家冬天如果冻嘅时候可以试一试呢个方法啦。 年内第二次罢工，工会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48小时内回应加薪要求，否则在下个月会再发起工业行动。发起罢工的最大护士工会皇家护理学院要求加薪 19%， 首相新伟成表明无法负担这个加幅。卫生部官员说愿意同工会商讨工作条件等问题，但是不会重启薪酬谈判。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救护车员工将会在星期三跟随罢工，到时只会接载最有生命危险的人去到医院。军方已经待命协助驾驶救护车，政府官员和工会商讨会提供哪一些紧急救护服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9， 日元 131.64，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36， 人民币 6.964， 英镑对美元 1.219， 欧元对美元 1.063， 澳元对美元 0.6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 26,406 点，跌16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8.08 美元，卖出 1,818.28 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本周后期至圣诞节，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5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对出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啊，咁龙尾排到去卫理道，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卫理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是正常，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的维修工程就已经完成了，但这个时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屯门医院。另外提一提你，在港岛区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柴湾道去环翠道方向近住圣公会柴湾圣米加辣小学对出的支路需要全线封闭，现在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再讲多次位置，就是柴湾道去环翠道方向近住圣公会柴湾圣米加辣小学对出的支路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而在九龙区就受爆水管影响，黄大仙的东头村道来回方向介乎凤舞街和东正道一段都是全线封闭。黄大仙的东头村道来回方向介乎凤舞街至东正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随战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掹出嚟啦！ 唔使咁麻烦啦！ 唔掹出嚟好危险噶，你唔掹我帮你掹啦，我掹。 喂，做咩掹走我条铲车车匙啊？ 乜你唔知操作员离开铲车，除咗要适时拉手掣之外，仲一定要掹走条车匙嘅咩？ 我知道，但我谂住出去食个饭，好快翻嚟做嘢啫嘛，费事掹嚟掹去咁烦啦。加上我有拉手掣噶嘛。 你留低车匙，如果有未受过铲车训练嘅工友揸你部车，就好容易会发生意外噶啦。 咁大件事？ 系啊，想安全，落车除咗要掹车匙，仲要贴地啲。 吓、啊？要贴住地落车咁夸张？ 我讲紧个铲叉。除了要将铲车牌指定位置之外，仲要将铲叉平放在地面兼轻微向下倾，咁先唔会棘亲人㗎嘛。仲有啊，用铲车之前呢要做足检查，开车前要睇清楚四周嘅状况，确保附近环境安全先好开车啊。 得啦，我唔会将铲车变成铲车㗎啦。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台话你知， 每一道雷声 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嘅气象站，一条干尸，同一大堆录低雷声嘅磁带，连番谜题，点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嘅至亲？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日香港电台第二台 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啊！8:11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啊！同我哋跟进下市况啦。咁啊，临近假期啊，成交又再缩一啲啦吓。咁啊，琴日成交都唔系好配合啦。咁啊，环球嘅金融市场系咪大家都系放假 feel 咧、？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哦，好明顯就開始就假期氣氛就相對嚟講濃厚啲啦，因為平安夜好快噶咯，星期六就係平安夜啦嘛，咁就變咗咧，其實就相信咁啊，聽日又冬至啊嘛，咁啊變咗咧就好多朋友方面咧，可能都會係即係準備下啲聖誕禮物啊，或者準備下聖誕節就有啲咩活動啦，咁所以入市相對嚟講嘅話，興趣就會低啲，所以見到琴日成交都明顯少啲嘅，咁同埋都係睇到個市況方面咧就。成交少嘅情況之下咧，都係有啲回吐啦。咁啊，不過都叫守住喺18,800樓上呢啲比較關鍵嘅支持位啦。咁同埋我哋之前都講咗兩個禮拜啦，其實我都覺得應該要喺19,000呢啲位咧，係要反反覆覆咁樣整固下咯。我相信未必咁輕易咧，就係咁快破到上20,000樓上嘅。咁可能要等出年咯。 哎呀，搞到個心攞攞亂， 點解 反反覆覆啊嘛，即係成日都係嗰啲咁樣。想問問 Candy 啊，有一樣嘢咧，即係因為我最近幫襯多咗嗰啲零售餐飲業啊，咁所以咧你見到佢復甦啊，即係我都要多謝自己先得。咁啊令到成個即係消費餐飲股咧，其實喺琴日逆市都炒上喎， 係啊，貢獻好多喎， 貢獻咗好多啊，係啊。咁係咪因為我嘅幫襯，所以令到嗰、那個行頭嗰個板塊升得咁多咧？ 咁啊，中哥幫襯就當然有幫助啦，肯定係一個 big spender 嚟噶嘛。咁啊，同埋又睇翻政府方面咧，嗰啲防疫嘅措施啦，即係喺個都個時間都幾啱適合時宜嘅，因為始終都係一個聖誕節，同埋呢個係即係冬至之前方面咧，就係、是、即係放寬咗嗰啲係措施啦，尤其是嗰啲酒館啊，嗰啲酒館方面咧，嗰啲限制方面咧就再係減少啊。咁啊，琴日我都即係。放工嘅時間咧，都有個function咧，都喺蘭桂坊，咁我都見到咧，就真係多咗人喎，咁啊，亦都係真係熱鬧咗喎，咁都逼爆喎，咁所以變咗氣氛上邊話咧，你知啦，消費講氣氛嘅嘛，即係如果出面有啲氣氛好嘅話咧，就自然咧就消費都疏爽啲啦。咁你去到食聖誕大餐，即係如果成間餐廳都係得即係兩三台嘅，咁你梗係 order 上面又比較即係保守啲啦。但係話如果全台即係成個全演滿座嘅話咧，咁你梗係高興啲啦。咁啊，自然嗰、那個每一張台嘅消費能力相對嚟講都比較高啲啊。 咁可能真係喺個板塊嗰度有所提振啊，持續地咁樣。咁啊，琴日政府又係啊，放寬呢個防疫嘅措施啦，可能都幫到手喎。咁啊。 咁啊，就再問問 Kenny 啦。咁啊，其實咧，我哋見到都係食啊，不過今次就係食藥啦。咁啊，食藥方面咧，見到咧醫藥 股方面咧輪流炒啊，咁啊見到譬如因為可能新冠嘅治療啦、疫苗等等啊，咁啊所以佢哋嘅股份咧整體性嚟講咧都發揮得唔錯，咁啊當中亦都見到個別嘅股份，尋日咧個股價都大升接近咧就53%，咁會唔會話嚟緊譬如藥股方面嘅板塊咧都係幾可取咧？ 我估都系其实啲药股份方面咧，头先你都讲得啱，都系环绕翻咧，就系同新冠相关嗰啲系即系概念咯。因为其实即系虽然而家香港又好啦，内地又好啦，都系放宽咗啲管控措施啦。咁但系事实上就真系嗰、那个新冠嗰个病毒都仍然存在嘅，同埋嗰啲个案方面咧都系高企同埋有升紧噶嘛。咁、所以变咗就应对嘅方法嘅话咧，就唯有要。即係針對去治療啦，其實之前咧，我相信係疫苗為主啦，咁但係就疫苗都第一，首先疫苗個普及率都增加咗啦，第二就係、是始終個病毒方面都有變種啦，咁疫苗未必可以吸發得曬嘅，咁似乎你睇翻而家咧啲藥廠啲趨勢咧都係。即系研发一啲系治疗嘅一啲口服药嚟到去，即系治疗翻呢个新冠病毒嚟到尽量减少去嗰个医院嗰个系数量咯。咁呢个我哋即系之前都成日讲内地面对嘅问题就系担心咧，就系如果嗰个个案爆发嘅时间咧，就令到医疗系统个负担系比较大嘛。咁佢唔同香港比较方便啲。咁所以變咗，我相信就國家政策方面咧，都希望鼓勵啲藥廠咧，就係、是、研究多啲相關嘅藥可以治療到個新冠病毒咯。咁同埋就我諗就氣氛上面改善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個息口因素都有個係影響嘅，因為始終之前呢啲biotech 股啊或者藥股，佢哋個股值比較高啊嘛。咁嗰、個息口如果繼續上嘅話咧，就係、是、對佢哋特別不利嘅。咁而家大家都叫覺得個息口應該都見到個係就嚟見到個頂峰啦。有機會見到頂峰啦，咁所以變咗對一啲係高風險上面嘅股份方面咧，都會有少少就放下戒心嘅。咁所以無論喺呢個biotech 啊、藥股啊，同埋啲平台經濟股咧，其實你睇個圖咧都好翻啲嘅。 咁散股民又可以多做功課啦。今日仲有啲時間，詳細啲講下嗰個咧加密資產 ETF 啦。咁早幾日咧就有金融機構啊上市啦，咁喺港交所嗰度有一做交易啦，咁樣嚟緊會唔會係一個新嘅趨勢咧？以至譬如喺年中嘅時候，阿財爺都有嗰、那個關於虛擬資產嗰個宣言啦，亦都確立咗我哋好似有多啲範數咯。你會點睇點分析咧 ，Kenny？ 其實呢個係好嘅，因為點解咧？其實首先香港嗰個係資本市場方面咧，一定要係產品多元化啦，多選擇嘅話咧，咁呢個係不嬲香港嘅優勢啊嘛。咁尤其是我相信係可以配合到國家嘅政策嘅，因為其實發展虛擬資產方面咧，咁我相信國家都係想做嘅，因為見到內地方面咧，其實嗰個數字經濟咧佔個 GDP 方面咧已去到30%啦，未來都會進一步係增加。咁但係始終涉及金融上面嘅嘢嘅話咧，咁內地方面會比較謹慎同埋保守嘅。咁如果以香港嚟到發展成一個係虛擬資產中心嘅話咧，咁啊既可以服務呢個內地。亦都係可以咧，就係個風險上邊嗰個係即係控制啊、平衡上邊咧，會做得比較好啦。咁同埋大家都要即係留意翻，就話成日我哋成日講虛擬資產咧，即係我哋而家政府講嘅宣言係講緊虛擬資產，唔係講緊呢個加密貨幣，唔係講緊 crypto 嗰啲。咁所以要搞清楚，虛擬資產咧就係即係加密貨幣咧，只不過虛擬資產嘅其中一範嘅啫。咁所以就千祈唔好撈亂咗，就以為咧就純粹係炒Bitcoin 啊咁樣。其實好多虛擬資產，譬如好似 STO 咁樣咧。其實佢個 underlying 咧，即係佢嗰個即係底層嘅資產咧，都係啲實質嘅嘢，譬如好似啲公司嘅債券啊、物業啊，甚至無證券啊等等。咁只不過係透過一個係區塊鏈嘅辦法嚟到去增加個交易啊、物儲存嗰個方法嘅啫。咁佢就我覺得發展虛擬資產 base 在翻依一啲嘅話咧，其實係。好嘅，反而調翻轉，我自己對加密貨幣咧係比較謹慎啲嘅，因為種加密貨幣咧唔係真係一個貨幣嚟噶嘛，所以你見 Bitcoin 嘅話可以去到60,000+美金，跌到落去而家係10,000+又得，但你唔好忘記喎，佢以前係10,000上嚟喎。 咁所以咧，即係喺大家去叫做投資嘅時候咧，都涉及即係好龐大風險，咁啊自己衡量翻啊，咁啊亦都即係透過呢個環節啦，咁啊 Kenny 可以幫我哋睇下啲投資者教育方面啦。 我都係中意真金白銀啊嘛， 係咪？ 即係見真 係啊，嗰啲實際啲啊。 係啊，咁啊，但係進入呢個 Web 3.0 嘅世代，究竟會點去發酵咧？咁啊，即係到時我哋又要繼續睇下個市況嘅變化啦。係啊， 因為投資者始終都係咩噶嘛，即係中意啲係比較虛幻。 幻啲嘅嘢，多啲想象空間嘅話，咁就變咗就呢個賺錢機會相對嚟講會高啲啊嘛。但係咧，有中國咁比較實際啲嘅話咧，咁穩穩陣陣都係好嘅，即係起碼咧就踏實啲啊嘛。 係咁啊，即係再同 Candy 傾偈咧，已經去到下個禮拜三 喎。預祝啊 ，Candy， 聽日就冬至快樂先。係，咁佢就講埋 聖誕快樂， 講埋聖誕快樂。因為即係下個禮拜三再同你傾偈嘅時候咧，就 wrap up 個大事啦，幫你 wrap up 個2022年啊，總結一下今年市況啊，究竟啊有啲乜嘢有趣嘢咧？咁啊，留待 Candy 幫我哋一齊睇住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Candy 鄧聲興啊，幫你分析大市啦 ，Candy， 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唔該曬 Candy。 晨光第一線陪你過冬至。 小白攞住乜嘢啊？ 罐头汤啊！ 阿欧咁急去边啊？ 赶住翻屋企食冬至饭咯！ 冇时间煲汤咩？ 钟哥好忙啊！ 无论几忙， 只要一家人坐埋一齐，就算系饮罐头汤， 冬至都系温馨嘅。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優惠時段咧，好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實際嘅。頭先 Candy 都有話啦，鐘哥踏實啲嚇，保守啲，真金白銀啦、 啊。以前有一套電影咧，阿 Tom Cruise 做噶嘛，即係 McGuire， 如果冇記錯，好似叫做即係嗰個甜心先生，係、咪？好似 係 啊， 係。 咁裏邊咧就佢講做一個經理人噶嘛，嗰、個運動員咧有個黑人運動員咧，佢成日講嗰句 Show me your money，Show me your money，、即係要俾啲錢我睇啊。係，如果而家 佢要睇到啊， 係 Show me your money， 我、點樣 show 啊 ？Show 唔到啊 ，Show me your coin。 唔系要喺户口嗰度， 攞个电话 show 俾佢睇啦，唯有 系。不过虚拟资产头先讲咗好多啦，依家讲啲实际啲嘅嘢，嚟自咧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嘅，咁啊存保会咧连续五年咧进行一个香港人嘅储蓄安全感嘅调查报告咧，结果反映啊疫情下嘅香港人咧对储蓄嘅要求咧更加之高。你估下一个香港人大概要储到几多钱 先有安全感啊？ 系啦，先有安全感。嗱，普通人啫，唔好话。突然间去到首富，突然间喂，我梗系要有14亿先有安全感啦，唔系咁庞大嘅。 我买唔到飞机点算啊？ 唔咁庞大嘅。 计唔计嗰啲不动资产先？即系还是 流动资金应该系嘛？ 系啦，个 cash flow 系 纯粹计 cash flow 系啊。 哇，咁样啊，喺呢个时势，我谂起码都要100万， 一百万啊，中国股100万，小白 我就觉得未必可以个个储到100万，但系又即系做调查佢都有个安全感啊嘛， 有啊嘛，安全感啫嘛。 我估50啩， 接近啦，59万到咧、就系个安全感个信心指数。 咁我对自己好冇安全感啊！我要100万先。 你已经有安全感，你唔讲啫。 系啊，可能系咁啦。 唔好望住我先得噶。 我哋睇翻受访者点讲。 好啊， 受访者咧平均都认为咧拥有咧59万，有啲撩楞嘅，我觉得59万。 系咯、 啊，点解唔系60万咧？ 60咧，你 系啊？咁可能真系好， 人哋好精准， 好 solid 咧， 精准嚟嘅，买嘢都见到啊。60蚊，你觉得贵？ 59蚊 你？会平啊嘛， 系啊，19.9 咪咯，咪即系20蚊， 系啦。咁啊，受访者就觉得59万嘅港元嘅储蓄咧，就有足够嘅安全感啦。金额咧，亦都较去年啊上升咗20%嘅，即系上两年咧。唔使59万咁多 啦，30几40万， 可能30-40万已经有足够嘅安全感啦。 50万到都系。 系啦，咁至于理财嘅习惯方面咧，旧时咧啲叫做年轻人咧都会唔储蓄啦。啊，依个唔系，储蓄嘅年龄咧开始咧降低咗，即系啲后生仔都开始储钱。 几好、啊， 知唔知点解？ 美德嚟，中国人美德喎，储钱。 好简单。 点解？ 正所谓富不过三代。 系系。 之前做嗰次咧就啱係第二代，嗰一代嘅人咧就唔使儲錢，因為阿爸阿媽留低俾佢。而家咧就係呢第二代，即係中間嗰代使曬啲錢， 就食自己啦。 下一代就要靠自己， 哦、 所以佢哋要儲錢咯。 嗱，唔知道會唔會真係咁樣？見到咧30至39歲咧有儲蓄習慣嘅受訪者咧。比率咧接近80%啊，八成人，即系得20%人系冇储蓄习惯嘅。 系咪储紧首期啊？呢个年纪 嗱，储唔储首期唔知道。不过储蓄嘅方式咧，好多人都会拣定期存款啦，即系依家个定存个息高啦。 系啊，呢排系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6.几厘啊， 八都见过。 嗱，28% 嘅人咧会透过咧投资股票、债券同埋基金咧就进行储蓄嘅，因为都有啲保本型嘅储蓄嘅基金啊，或者有啲 bond 系咁样啦，咁啊。储蓄嘅原因系咩咧？嗱，你哋估下啦。嗱，头先你话系咪买楼上车啊？咁样啦， 唔系咪就系个安全感啊？ 系啦， 就系 keep 喺度唔用， 系啊，受访安全感，受访者咧有六成都系应付不时之需。 嗯、 你唔知咩系不时之需咯？ 哇！呢句我就系又要攞翻我阿妈成日同我由细讲到大嗰句说话出嚟讲啊！啲钱留翻将来用。 嗯， 将来即系几时啊？ 系啊， 系咯、 啊。我同阿妈讲咗50年啊，将来即系几时啊？即系将来咪就 系 将来咯。系，但系每日都系将来噶嘛。我50年前都有将来。 嗯， 咁而家50年后啦。我而家都仲唔可以用呢 次，唔可以用啊！ 我阿媽都仲系话将来先用， 将来用。 咁即系将来，即系几时啫？ 系啦， 今日就系昨天嘅将来啦，阿妈。 将来， 嗯， 系一个人姓张， 命来咯。 所以不时之需，即系几时就系不时咧？ 系啦，嗱呢个都唔知道，不过就唔系矛头直指去上车咯， 嗯， 即系或者买楼做首期。 其实有阵时都有啲悬念喺度嘅，譬如如果啲后生仔谂住第日会唔会系需要啲医疗？嗱，医疗嗰笔费用系可以好大。但係通常而家啲，我覺得新嘅一輩咧，佢哋醫療都會有，譬如保險負責 medical 嗰部分，咁、未必需要佢哋。同埋老實講、如果你真係需要嘅話，幾十萬咧都唔係好夠醫療開支嘅，係啊，都係要靠翻嗰個可能保險去幫手。咁所以如果你話有幾十萬，佢哋通常個安全感咧，可能真係心理因素好大。 咁你下個禮拜要問阿 Terry 啊，中醫咧點樣調理身體，少啲病痛。 係、 咁你就唔使驚不時。 問埋佢嗰個心理，睇中醫上面會唔會可以調節埋個心理都好、 固本培元，平時個底打得好。乜都做得到，正所谓系嘛啊！好咁啊，讲多少少啦。咁啊，关于嗰、那个其次咧，就系准备退休24% 嘅人，第三咧就 系 照顾家人咁啊。即系有时屋企人即系用钱用得会多啲啊，即系又系 身体嘅负债。 唔系嗰24%其中一份子就系我咯。 系咪啊？ 准备退休， 准备退休系嘛？准备退休啦，或者照顾屋企人啦，即系屋企人都年事已高。 但系阿伯母已经为将来准备咗一笔噶啦， 唔系佢都仲系讲啲钱将来用。 系 将来即系几 继续将来 咁样。 到退休嘅时候唔好用，都系要为将来。 好啦，嗱，讲翻呢个实际啲啦。作为父母咧，就望下啲年轻人啦。70%嘅年轻人咧，平均俾5000元做家用。嗱、唔知收音机旁边你咧？做唔做到呢個效果啦嚇？咁啊5000元嘅家用其實 OK 㗎、我覺得。嗱，唔好講多定少，係啦，我覺得 即 係 reasonable。 f r e s h grad 咁樣， 你俾幾多啊？ 係 啊， 好年輕人俾嘅，係啊，俾嘅，燒鵝俾個俾，係 啊， 有俾定冇俾啊？有係嘛？ 有俾， 有冇5000啊？冇啊！ 唔好嚇親人啊，鐘哥。 年輕人個定義好寬廣嘅，今時今日。 翻檢討一下。 係啦，會㗎啦，係啦，會㗎啦，係啊。咁啊，有六成年輕人有儲蓄習慣，你又想人哋儲蓄，又要俾咁多家用，點搞啊？ 咁使去邊咧？ 咁咪叫你唔好使錢咯。 哦。 嗱，你要儲蓄，跟住你要俾家用。咁即係你冇錢使啦。 係係。 咁你唔好使錢。 錢咧唔趁後生使嘅時候。唔系，后生仔会咁谂，后生仔会咁谂。 我成日都系嗰句嘅，你使钱或者当你冇钱就系搵钱嘅原动力嚟噶嘛，即系呢个系真嘅。 系啊系啊， 想使钱， 所以 要 使钱咯。同埋佢正值壮年，梗系 如果你无欲无求咧，其实你可以唔使搵钱嘅。 系啊， 冇需要。 系啊，即食面都可以食饱你噶。 系，同埋储蓄咧，有啲人都系为咗使钱嘅。有5.1% 嘅人就系储钱去旅行啦。2.9% 嘅人系买楼。嗱，呢个揭示少少悲哀嘅，因为咧呢个聚焦全保会呢个聚焦系俾年轻人嘅，所以嗰个上车，我估大家对于上车个期望开始减低啦，可能会转型转为一啲公营房屋。 有少少似外国方面嗰个嘅调查报告，因为香港咧同外国其实一直以嚟可能大家传统观念嘅不一样，所以我哋成日觉得要有个砖头砸袋咁样。但系好多外国人咧，佢哋就觉得我唔租楼。 我估依家呢个概念喺香港有少少逆转啊！如果根据呢个 research 出嚟嘅话，咁啊，即系储钱结婚都有1.4% 嘅人嘅。咁啊，即系我估大家嘅消费模式啦，同埋行为模式嘅改变，亦都令到呢存款嘅欲望有啲唔同啦。系啊，咁啊，即系储得一蚊得一蚊啦。咁啊，年头嘅时候通常有嗰啲咧教你储钱大法，第一储一蚊，第二储2元，跟住储到365日咧，你又储紧365元乘二乘几多个倍数，咁呢一年咧就可以储到1万几2万元咁样。 系。即係1月1日1元啊嘛，跟住就2元，然之後4元，跟住8元咁樣，16元咁樣啊嘛。第一個月都捱唔過啊，大佬，你咁樣冧落去，真係捱唔到啊！ 真係好有恆心啊，要 點可能儲到咁多錢啊？冇啊！ 係咁啊，大家逐啲嚟啦，正所謂咩啊？ 聚沙可以成塔， 滴水可以成河。 系啦，咁大家俾心机啦， 道理喺度噶啦，大家加油。 你多谢呢个全保会嘅 research，我都觉得做得好精密，同埋做得好好。同大家睇埋天气啦，今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最高气温咧大概20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啦。展望咧，本周后期至到圣诞节，天气都系干燥，好 dry 啊！睇下啲圣诞礼物会唔会买啲 cream 俾大家润下手啊，润下身体咁样吓。早晚咧相当清凉嘅，依家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啊！依家16度气温，相对湿度咧57%啊！ 欧仲话讲啊，要买啊吓，千祈唔好喺屋企嗰啲咧，上年抽剩嗰啲啊，攞翻出嚟啊， 过咗期啊嗰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侦测到一次本地有感地震。天文台话，凌晨1:03，中国东南部近岸发生一次3.6级地震，震央位于河源西北大约23公里。天文台接获超过100个市民报告，话感受到呢一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顯示，本港的地震烈度是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三度，即是室內有感，類似小型貨車駛過的震動。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德國總統施泰恩迈爾通電話。習近平說，中德合作務實開放是雙方關係應該堅持的最重要特色。中方對在華投資的德國企業一視同仁，希望德方為中國企業在德國投資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視的營商環境。習近平說，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只要雙方堅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贏，中德關係就一定能夠走得正、走得穩、走得遠。習近平又說，中方支持歐盟戰略自主，希望歐方堅持中歐互為戰略夥伴的基本定位，堅持中歐關係不針對、不依附，亦都不受制於第三方。施泰恩迈尔说，德方坚定奉行一国中国政策，德方愿意同中方本住相互尊重、开放包容的精神，不断推进德中关系进一步发展。七国集团领导人出年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峰会，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到时候各领导人将会参观记录原爆实况的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另外，日美两国政府据报正是探讨美国总统拜登到时顺道前往长崎，若果成事，将会是第一个到访当地的美国总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很可能一起前往。共同社报道，在俄罗斯多次发出核恐吓的情况之下，此举或者旨在向国际社会传达日美两国首脑强烈反对使用核武，并决心让广岛和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地。泰国军舰日前沉没事故，海军说昨日的搜救行动发现6个死者遗体，并且救起1个人，仍然有23人失踪。海军一艘护卫舰星期日深夜在巴蜀府附近海域巡逻的时候，遇到强风巨浪沉没。军方说，军舰上有106个官兵，其中76人即时获救。总理兼国防部长巴育已经下令所有军队指挥官调动力量支持海军搜救工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31.73，瑞士法郎0.927，加元1.36，人民币6.964，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378点，跌咗18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79美元，卖出1,817.09美元。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本周后期至到圣诞节，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有交通意外咧，需要全线封闭嘅，咁好快脆咧封路重开，咁呢个时间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咁再重复多次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旧清水湾到落平石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另外都有啲水管急修同埋爆水管需要封路嘅。喺港岛区柴湾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柴湾道去环翠道方向，近住圣公会柴湾圣米加辣小学对出嘅支路需要封闭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另外在九龙区黄大仙的东头村道有爆水管，东头村道来回方向近着东头村就需要全线封闭，都是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而长沙湾的荔枝角道都是有水管急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着发祥街的中慢线封闭，还有发祥街去深旺道方向介乎幸福街至到荔枝角道一段都是需要全线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篇好嘅访问只系得高质嘅文字内容系唔够噶， 咁点样先可以更吸引呢？ 当然系要有精美嘅排版啦，呢一班学生记者就做得到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中学组的冠军民生书院分享访问中二学生以及他们脱颖而出夺冠的感受。 盘点政策， 讲起中西区就会想起中西合璧和香港的重要商贸核心。今集邀请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和前中西区区议员杨开永一起探讨中西区的发展。 啊，这个地这么漂亮，居民都有需要，所以我们即刻呢提出我们优化它，我们变成做海滨。 整个基地城的地铁西线是一个很强的概念，就是以民为本。 21号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要听到的人一定会听到的。 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就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可引以喝水，你沉默离队，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可气馁，无力感到总适应了，自然面对。 安全吗？ 班同學都笑 Aden 想做歌手的時候呢，有一個朋友默默相信他，鼓勵他。可惜的是，這位朋友在他真正成為歌手之前已經離開了，而 Aden 決定成為歌手之後要將這一首歌獻給網友。 如常休息，如常争取，无常的一天尽量在闹剧来面对。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少铭、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同座星生活复常》。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咁啊，讲下啲旅游嘢啦。 好啊， 咁啊，有好多朋友，其实我身边金融业界嗰啲好放假放假飞嘅飞啦。咁啊，都有啲全球嘅研究咧，越嚟越多人咧，去旅游啲地点咧，系从乜嘢嘅地方去攞到灵感咧？系串流平台喎， 哦， 即系串流平台 都似喎， 系啊，即系譬如近排真系又要讲，系啦，朝圣 剧集嗰啲位啊， 系啊， 又去北海道啦， 又函馆又揾个回旋处， 系啊， 唔啱嘅都求其揾个回旋处影张相先啦， 系啊，都好影响，即系受到呢啲剧集又好啊，旅游特辑又好、啊， 其实以前大长今年度开始都已经系咁噶咯， 有啊，系啊， 最早期咧有阵时啲动画咧画得好嘅、啊，其实佢哋嗰个动画都系由一啲实景里边变出來、啊， 天地之子。啲 friend 咪就係咁 樣，都已經有呢啲。 就南怡多合津嗰個車站啦， 嗰個車站真係不得了，到今日啲人都仲去緊。 係啊，真係好誇張啊嚇！咁啊，另一個就係攞靈感咧，就係嗰啲美食節目啊，即係譬如見到啊，譬如南美咧有啲好好食嘅美食啊，跟住哦，不如去下南美洲啦，不如去下呢個巴西聖保羅啦，好似好多好嘢食喎。咁啊，啲人就係因為咁嘅一個原因或者咁嘅靈感咧，就令到當地嘅旅遊業咧。有一个几震撼， 都正路嘅。你睇咗嗰个画面，你好想去嗰度感受一下嗰个气氛咁样。咁但系如果系而家就话有串流平台，又或者电视节目咁样去影响到你一个选择啊？以前咧，以前点解我要去旅行咧？或者点解你要去嗰度旅行咧？咁以前系点样拣噶？ 以前就。特別大嘅電視台做嗰啲旅遊節目，跟住再喺未有 internet 或者咁蓬勃嘅時候咧，咪睇嗰啲閃靈靈書啊、雜誌啊，睇佢哋推介啊，通常都係呢啲位嘅啫。嗱，而家啲人就信自己多咗嘅，信自己或者信個網上，網上邊就算你係揾到係假嘅咧。你仍然相信自己判斷出佢係假嘅，雖然你有時都中個招，咁、所以咪啲人話而家係好自主性，就覺得我網上面見到呢、這個，我就想去睇、不過有陣時我都見幾多呢，而家多咗人拍一個方法就係咩呢，佢先會影到間酒店好靚，影到好靚，跟住佢就影埋 one shot 嚟嘅，佢就影埋其實個酒店望緊咩風景。即係當你淨係睇個酒店咧，睇佢喺個陽光嘅時候咧，啊攤喺個sofa 要舒服啦。但係佢望嗰個 view 咧係不堪入目嘅、即係都多咗人去到做踢爆呢一樣。 哦，即係有啲 view 就好核突嘅，咁又唔好去間酒店就係靚冇用啊！我近排咧 search 富士山啊嘛，跟住咧好多酒店都成座富士山睇到，哇！係 啊，因為佢咁大座咧， 係 好容易好多位都見到， 正如到 嘅，即係維港啫嘛。其實好多地方你點都見到個維港嘅， 又或者獅子山啦、啊，好多地方都見到獅子山嘅嘛。 係 喎，係 喎， 真係即係九龍半島呢一邊 沙田嗰邊基本上你五岳高台你又見到 係啊係啊咁啊嗱睇翻啲 research 咧，其實最多人都係跑去東京啊、大阪啊、北海道啊等等啦咁樣。咁但係咧有啲新興嘅旅遊景點，咁、估計大家都可能嚟緊有機會去咧，都會試試諗諗、譬如越南嘅胡志明市啦，咁、泰國嘅帕塔亞啦，其實帕塔亞我哋去咗好多年啦、不過可能依家咧就活化咗，同埋多啲唔同嘅水上樂園俾大家打卡啊玩啊咁樣啦。仲有咧。纽西兰嘅呢个奥克兰啊，仲有咧 奥克兰啊，竟然 系啊，你都中意喎，好似纽西兰。 但系如果去纽西兰，如果你真系后生嗰啲咧， 系啊， 后生嗰啲啊， 去 玩咧， 系 就真系可能去昆士兰， 哦、 因为嗰度咧所有即系你要靓风景有靓风景， 系 要嗰啲即系极限游戏咧，全部喺晒嗰度， 系。 即係咩咩嗰啲 笨豬跳啊， 係啊，急流啊， 瀑布嗰度笨豬跳啊， 全部都喺嗰度啊嘛，即係可能會去咗嗰度玩咯。 飛機跳降傘啊， 飛機跳降傘係啊， 全部都喺嗰度 炸， 我全部都唔玩，因為我怕 畏高啊， 畏高搞唔掂。但係頭先咧回應翻鐘哥咧，你話喂舊時未有呢啲咩網站啊、搜尋引擎嘅時候咧，點樣去一個地方旅行咧？真係靠大台喎。我記得咧，我人生好多叫做睇嘅旅遊特輯咧，特別去東歐咧，嗰陣時咪四大天王好興嘅，即係有嗰啲音樂雜誌啊。 哦， 我最記得嗰陣時劉德華一起走過的日子去德國嗰度拍噶，你記唔記得 啊？我唔記得喎， 我唔記得莫斯科定還是係佢都有少少類似，即係著曬啲軍服咁樣啊，即係當地人咁樣。我唔記得係莫斯科嘅軍服， 東歐風，總之係 啦，總之東歐風啦，係啊咁樣。跟住我覺得哇！好型啊！即系细个你唔会有机会去到欧洲，啲机票又好贵。你去欧洲张机票起码万几蚊，当年嘅万几蚊同依家万几蚊好唔同喎。 而家都系音乐特辑噶， 系咩？ 都喺黄大仙啊、乐富嗰度拍啊嘛。 系咩？ 即系你会去？ 请问系乜嘢音乐特辑会喺黄大仙同埋乐富拍咧？ 我见到我食咪喺嗰度拍，我咪喺嗰度睇咯。大仙。 依家嗰啲 music video 有啲唔同啊， 而家都有啲去日本嘅，新嗰啲都有啲 有 嘅， 都有嘅，都有嘅，系百川香啊嗰啲咁样，即系睇下啦。咁啊，大家可以去下唔同地方。头先讲咧话澳洲咧都会成为呢个热门嘅叫旅游胜地啦。咁因为始终调翻转嚟行，意思系我哋依家好冻啦，得16度啊，嗰边系热啦。咁包括墨尔本同埋阿德莱德咧，都系一啲新兴嘅旅游点啊，直情网站叫做旅游新寵兒啦，因為佢哋都得出個大數據咧，就係越多人 search， 咁啊，即係越多人想去啦，想去咩地方啊？咁啊，又係靠呢啲 big data 大數據去令到你知道啊，即係呢個地方都幾多嘢玩喎，咁樣。咁我唔知係會唔會係引流效應啦，即係越多人 search， 跟住譬如頭先啊講嗰啲，譬如奧克蘭咁樣啦。即係明明我冇 search 過，跟住見到人哋幾好，跟住撳得兩撳，哦，好好去， 容易置頂。 如果喺網上啲搜尋引擎揾得最多嘅地方係大家都去唔到啊，華加達， 係啊， 華加達 forever 呢個都想去， 去唔到啊，因為都唔知喺邊。 係啊。 去唔到 啊！ 有個屏障遮住， 係有個凡金屬嘅世界， 要揾黑炮先得。 或者琴日講個水底世界係咩？阿特蘭提斯啊， 阿特蘭提斯咁樣去唔到啊？ 納摩啊，嗰個係嘛？ 佢哋唔係叫阿特蘭提斯嘅，阿特蘭提斯係 DC 嗰邊個名嚟嘅， 佢叫咩名？ 唔知咩名，我唔記得咗。 但係佢 Day One 畫嘅時候都係叫阿特蘭提斯㗎 ，DC 用咗啊嘛。 只不過 crush 咗啊個名。唉，一講呢啲動漫嘢停唔到落嚟， 停唔到啦。 睇下大家有冇機會，即係去下旅行嘅時候咧，透過啲搜尋引擎啊。找到啲正嘅地方啦。 獅子山真係以獅子嘅樣子去到命名，咁啊，從而變成咗香港嘅其中一種咧，就是、不屈不撓嘅精神。咁但係隔離嘅飛鵝山，唔通佢又真係似飛鵝，又或者識得飛咩？到底點解飛鵝山會叫飛鵝山呢？想唔想知？百元號轉頭話你知。 溜めく彼に届けられて浮かれる私はまた追ってまどろむはずの空も灯り出して辺りを彩る溜め込む吐息もふわりと落ちて時期に消えてしまう飛べないレンディア何度も愛の中で冷静な態度でライトを放って濃くなる真夜中眠れない街を止めて明日を目指す月と踊るクリスマス かせるものね。あなたのいる渋谷へと滅び落ちてしまう。ホーリーな心境で何度も愛の中で、天下で迷うなライトを放って欲張る。あなたは眠れない街を染めて、夜を照らす雪と踊るクリスマス。 在香港咁多个唔同嘅山群入面，见到都有唔少咧系以动物啦或者瑞兽去到命名嘅山岭噶。吓，当中属于禽鸟嘅亦都唔少、哦。数一数先，例如系喺元朗嘅鸡公岭啦，清水湾嘅钓鱼翁，大屿山嘅凤凰山，以及咧就系、是、西贡嘅鸡公山或者系鹧鸪山等等。吓，九龙半岛一带就有飞鹅山啦。其实飞鹅山咧，横睇掂睇一啲都唔似飞紧嘅飞鹅，咁但系啊，佢啊的而且确咧会叫呢个名，原因就系因为佢嘅石壁啦。所谓石壁就即系啊呢一种啡啡地颜色，两侧啊非常之急射嘅陡峭悬崖位置，呈现一个三角形之状。啊，原来望起上嚟咧，远睇有少少似倒转咗嘅飞鹅噶噃。嗱，飞鹅呢一个嘅名字的而且确令人哋有少少嘅迷惑噶。吓，有人话佢其实除咗样貌之外，系咪嚟自以前咧就系英国人嘅英文名字先嘅咧？喺二十世纪初，英军绘制地图曾经标记呢一个峰岭叫做泽形顶。其后啊，日本人亦都将呢一个名叫做拆望江。吓，到底系以人物命名，定还是中文译英文，英文再译翻中文，就无从稽考啦。作为九龙群峰当中海拔最高的山峰，而家飞鹅山亦都被赋予九龙峰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就形容得相当之适合了。 旁人多好比起 是多选，韶华匆匆，到你这一张最美亦最痛。日常亦记起当天的各种，二人共有的一丝及传统，你会托梦回来陪住我在思忆那套房中，多么想我是床伴的钟，好好跟你停留在那夜热恋中。如没有你，今生再大，谁回家加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热吻中亦满面受用。旁人多好，比起你太普通，制度加许无望初衷，但我的初衷却压住我心，一碰眼有梦唯愿走到老，其余的拉扯皆自从生长，就爱旁人偏多而偏的都欠缺自信，像秒钟说淡忘，怕秒钟不小心有失控，貌似一切健全，但最深爱是谁已落空。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剛才一路在讲緊嘅时候呢，就喺度话而家啲人去到想去外国旅游啦，喺边度搵到佢哋嘅 source 呢，咁网上面啦，咁以前呢就会可能靠大台啊、杂志啊、闪令令书啊，其实网络对我哋嚟讲呢係非常之重要。但与此同时呢，原来呢个世界上仲有啲地方个网络唔係话好发达㗎喎。 哎呀，我想去喎。 系嘛？其中一个咧， 拒绝放低手机，纯灵魂对话系咪啊？唔好用手机。 系啊，其实系噶，因为你去到嗰啲地方咧，坦白讲，就算我哋去旅游，我哋都会拎住个手机系咁喺度影。我哋只系去到不断影，影完之后就不断想喺个手机嗰度回味。其实就算之前都同阿钟哥倾过，有啲人譬如睇烟花咁样，咁你净系拎住个手机去睇嘛，同埋你系望住个荧幕啊嘛，你嗰刻咧其实系。无界限嘅，你就咁用只眼睇无界限嘅，但你将你自己嘅眼界缩窄咗去个 mon 嗰度，就惊你自己影得唔好。 嗯，系啊， 咁其实好浪费。 成日话将来睇唔翻啊嘛， 系啊， 你呢一刻你而家都冇到，你讲将来， 你将来就算睇 又嚟，又你妈又出现，又将来， 你自己几时可以洗啊？将来 你今日会套住将来呢个字，我肯定 套到尾 都系咁啊！你朝头早咧哼起一只歌咧，你成个脑都系嗰一只歌啊！玩一日唔知做乜鬼嘢。 晨光嘅新主持就姓张， 耳虫啊嘛， 系啊系啊，耳虫啊，即系你讲开个字咧，你一日入边系咁 loop and loop， 都系讲住嗰， 就好似有啲歌都系一样噶。你嗰日朝头早，就算你听完之后咧，哇！突然间入咗入去，哇！你全日你个脑都喺度系咁去响，辛苦啊呢个。咁如果你话喂真系想。 跑大人讲嘢，细路仔你明咩？你细路 明嘅，明嘅，明嘅。咁所以话咧，如果你去到一啲网络好少嘅地方，或者供应得唔好咧，可能真系会有一啲新嘅体会。咁但系如果你 for 当地人嚟讲咧，就可能唔系咁好啦。其实而家有啲地方嘅网络咧，其实亦都系我哋估计佢未必咁好，但系其实好好。例如非洲，非洲佢部分嘅地方其实个网络都。是幾發達的，咁相信原因就係因為新的建設啦，以及咧就有好多人會去嗰度做考察。 嗯， 咁多人做考察，佢哋就需要有嗰一啲嘅通訊設施咧，去到幫手。咁當然你話再偏遠啲咁，香港偏遠啲嘅山區，我都遇到有信號冇信號嘅情況啦。 唔係喎，即係講開又講喎，其實香港市區有好多地方係專登令到你收唔到信號。 係啊。 譬如劇院、 戲院嗰啲係戲院，係啊。 所以我覺得好奇怪，有啲人咧喺度話：哦，點解戲院收唔到電話入到去咧？係咁，收唔到電話，咁咪你應該入去睇戲㗎嘛？咁、 啊、 你入去收個電話做咩啫？你要咁忙，你入嚟睇咩戲啫？ 唔好睇啦， 走啦！ 我自己都好怕咧，一樣嘢就係去到個戲院入邊，啲人仲喺度當你唔打電話都算啦，你喺度覆 message， 跟住個 mon 啊，教到鬼死咁光、其實係嚴重影響大家睇戲嗰個情緒。係 㗎。 咁所以即係大家嚇、啊，有陣時有啲地方收唔到咧，享受一下嗰個寧靜，我覺得好重要。因為寧靜咧可以帶俾我哋可能心靈上啊有啲嘅回憶啊，有啲嘅恬靜啊。 鄧志峰唔係咁講， 係 收到收 唔 到收到， 係唔係靠彩數？ 唔係靠彩數啊！ 呢個就係行山嘅時候你要收到電話啦。 行山啊，真係要收到啦。 行山收唔到電話啊，麻煩咧，有咩意外咁，所以咧呢個唔同情況唔同啊嚇。 对港岛入口暂时交通都是正常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在瑞丰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回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旧清水湾道去回平石方向近住泽山道车多，龙尾就在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回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车多，出九龙方向龙尾在和斜村，而翻入上水龙尾就在希尔顿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一段慢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啦。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歌手亚妈新的作品在 Spy and Family 入面第二季首播当晚没有预先宣传就推出了，令到不少的乐迷相当之惊喜。歌曲围绕着三位的主角的心境，各自有对彼此隐瞒的秘密，也都没有那么轻易流露出孤单和笨拙的一面，更加带出悲伤和焦虑原来只是生活色彩的一部分，各自各人生入面也都有不同的颜色。这就是作品来自亚妈的色彩。今日星期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亚妈色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好紧要嘅嘢，好唔好？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正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我哋要快啲去登记咯。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023年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就唔使登记， 个人用户除了可以去电信商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又或者18间指定邮局找人帮你的。 咦，可以上网咁方便啊，咁咪可以悭返啲时间去撑台脚囉。 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 2961-6699, 又或者上通讯办嘅网页睇睇。 早晨，早晨，9:09啊吓，接近呢个时间啦，同大家咧睇睇啊，今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咧有得升啊，升92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3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点啊，港股 ADR 咧就向下嘅，不过咧再睇翻咧新加坡嗰边手嘅港股期货咧就高水100点，睇嚟今日可以高开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冬至添送啊，散股民咧就要密切留意市况嘅变化啦噃。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坐定定准备上堂啦！早晨 ，Clara。 早晨，嘉明。 系系，我哋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相信好多嘅朋友咧都应该要准备好自己啦。无论自己嘅小朋友系唔系有特殊嘅学习需要都好啦，其实都真系好有用嘅。一啲关于系亲子啊育儿嘅一啲特别嘅预备方法咧，我相信系大家作为父母听完之后咧，都一定获益良多嘅。咁我哋由边个位开始讲好咧？ 咁我哋梗系由呢个家长嘅角色开始讲先啦。咁啊，又好似你啊，已经系啊就嚟又系第三任妈咪啦。咁 系， 系喎，你可以谂下，咦，之前嗰两个同埋而家嘅期待啦。咁我哋可以再谂一谂，其实系会有啲咩嘅心情啦。咁我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啊，其实我哋啲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咧，佢哋个家长系有啲乜嘢咧？咁我哋不如就倾下。 好啊，好啊。从呢一个角色嘅角度出发嘅话，会唔会首先系自己系扮冇嘢啊？定一话系应该点样样嘅心情去到准备自己咧？ 嗱，其实咧，即系我谂唔会有一个家长会知道个细路仔一定有问题。但当然咧，唐氏综合症我哋知嘅吓，咁但系其他咧有好多咧都未必会知道噶嘛。咁直接个 B B 出咗世先至会知啦。咁聽障嘅細路仔咧，咁我哋通常喺第一、第二日咧，我哋做一個嘅篩查咧，都知道佢係咪聽力有問題咯。咁但係好似自閉症小朋友，咁可能要再大啲先至會知嘅喎。咁所以咧，有好多咧都係未知之數嘅。咁啊，其實家長可能。我想家长最首要摆嘅，好多时候觉得啊，我第日咧个 B B 仔咧，我要点样去养育佢啦？吓、啊，即系可能话啊，系照顾佢嘅日常生活啦，点样饮食啊，日常嘅卫生啊，点样帮个细路仔成长啊，咁或者系搵咩学校啊，已经好快脆啦。 系啊，啱啱我想讲，有啲其实系带住个肚已经系入定旨意，我要入呢一间学校嘅。 咁有冇啲幼稚园系分男？女校 幼稚园又听少啲有分男女校，通常都系 co-ed 噶。 O K， 咁系直至即系小学先至会真系分男校、女校咁样啦。O K， 咁所以我哋抬住嗰阵时候，就算你知道系仔同女，都冇乜大问题，读咗个幼稚园先咁。 系咯， 所以好多时即系家长咧，其实会系摆喺呢啲嘅会多好多噶。咁但係當我哋嘅小朋友呢，原來佢係有特殊學習需要嘅話啦，即係頭先講有啲先天性，我哋好早會知啦。咁當你知道嗰陣時候，其實個家長就已經將呢啲擺埋一邊嘅啦。 嗯， 係啦，同埋即係因為佢會係擺咗喺嗰件事度嘅。咁其實呢，我哋都係你成日都講啦，就係話我哋嘅細路仔其實同普通細路仔冇分別嘅，只不過呢，佢係需要呢特別啲，要花多啲唔同嘅時間啦，即係花多啲時間同埋唔同嘅方面呢去照顧嘅啫。咁所以呢，其實呢啲飲食啊、衛生啊，其實都要嘅。咁其實呢個過程你唔覺得好 enjoy 嘅咩？ 細細個佢未識喐嗰啲階段就最 enjoy 嘅。 係啊， 咧，次次得走嚟走去咧，就要喂翻嚟食饭啦嗰啲咧。 咁所以咧，喺即系家长啦，即系有阵时都唔好忽略咗呢啲啦，即系唔好将个细路仔咧，佢系有一啲嘅特别嘅需要咧，就放到过大啦。咁当然明白嘅。咁、那個黃金時間係要追嘅，同埋咧有陣時候我哋都會係啊好想保護個小朋友啦，咁啊亦都係想俾一啲即係居住環境又會俾一啲安全嘅嘢佢啦，咁啊即係有時好似如果我哋啲細路仔咧係一啲嘅過度活躍嘅細路仔啦，咁其實家居安全好重要啊嘛，咁、當然咧其實做極都唔夠啊，因為個細路仔太聰明啦，即係可能個風扇葉喐嘅，咁佢咧就會覺得啊喐好得意喎，佢就擠隻手落去噶啦，佢會係做好多咧係嚇死你嘅嘢嘅，咁所以家長咧好多時咧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嘅家長咧成日都話，佢話佢話個手心咧經常性出汗，因為我見到佢咧咁揸住條毛巾，咦咁奇怪，佢成日揸住條毛巾，佢話已經係。習慣性啦，即係成日都會好緊張，因為真係望上一眼個細路仔就會有好多危險嘅嘢啦。好似頭先就講啦，就話咦風扇葉喐喎，好得意喎，咁佢就真係手落去，咁跟住咦個玻璃杯掟落地下會爛嘅喎，咁就掟下去先咁。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喺嗰個嘅家居嗰邊咧，咁其實即係唔同嘅小朋友咧都要注意咯。又或者係一啲嘅自閉症嘅小朋友啦，有陣時佢個情緒出現問題啦。佢未必語言講到俾你聽，亦都唔知道你諗乜嘢。總之嗰樣嘢我唔中意，即係例如可能有啲風吹下塊面嗰種感覺佢唔中意，咁佢咧就會突然間就會觸發佢個情緒啦，咁佢就會大叫啦、大嗌啦，或者係冚頭啦，即係一啲嘅自殘嘅嘢啦。咁呢個其實喺個家居裏面咧，我哋有陣時候都要少少注意咯。咁當然啦，就唔係話成間屋嗰啲牆整曬一啲嘅 cushion 嗰啲咧。等佢冚唔到嘅，因为其实冚头我哋都要教个小朋友点样自我去处理，例如可能转化咗佢啦，即系可能当佢系有情绪嗰阵时，有啲可能系压力胶咁样啦，又或者系打枕头咁样啦吓，咁即系你就要教到个小朋友就啊，如果有呢个情况之下，你就去呢一度发泄你嘅情绪啦，或者系你嗰个感官，因为其实个感官嚟嘅，佢冚头佢系一个感官，就系、是、佢想将嗰个嘅本身佢唔中意个东西，咁佢咧就解决唔到之后，佢一个嘅感官去想去。有一个嘅满足，打个枕头同埋冚个头，其实咧就差唔远嘅，但系就对我哋家长嚟讲就争好远啦。 系啊，即系作为家长咧，相信即会系我哋自己心目中行咗好多个嘅所谓 Plan B 啊，或者系啲后备方案啦、啊。即系你会预示到嘅，你会知道个小朋友行呢一个方向或者攞住只杯嘅时候咧，会有100万个 scenario， 打烂咗又点样样啦，撞崩咗又点样样啦，安全落咗去张台度又会点样样啦，自己就会已经有好多嘅联想，咁所以即係我相信作为 SEN 嘅父母嚟讲呢，都会更加需要即係特别去准备自己，可能即係唔仅止係呢咁多个嘅 scenarios， 諗嘅可能都会諗得再长远啲，要再多啲唔同嘅方案。 係啦，但係我哋 other way 呢，剛才你嗰个呢就是一个好传统我哋作为妈妈㗎啦，就係諗好多好多无限嘅 scenario 呢，咁其实呢家长有时可能喺呢个位呢亦都要自己去了解自己同埋自己揾啲方法，唔好咁多 scenario 啦， 谂多咗啦，真系直升机咗啦。 因为我面对好多时家长咧，佢哋好多时就系好懊恼，因为其实佢哋迷失咗，因为佢谂得太多嘅情况发生咧，佢哋会迷失咗。咁迷失咗之余咧，咁佢咪好大压力咯，即系好似觉得自己样样都做得唔好啊，教到个细路仔都唔好，或者系将个责任摆得太多喺自己度，同埋最重要语言啦，语言。有阵时家长就会讲得太多吓，讲得太多，咁我哋啲细路仔咧，其实佢嗰个语言能力唔系咁高啊。当佢唔系咁高嘅话咧，咁你又讲咁多，佢又唔系好明咧，咁其实亦都系会令到嗰个嘅细路仔同家长咧会角力，会好紧张嘅。咁但系一件事，我哋就谂到十个 scenario 嗰啲咧，我哋系要 back， 但系就唔系同个细路仔面对面嗰时去谂咯。 啊， 即系可能自己个小朋友瞓咗觉啊。翻咗學啊，咁你咧就自己咧就真係要去慢慢去放鬆自己之餘，咁你就再諗一啲 scenario 就會好啲，即係要兩件事唔好同時發生咯。如果唔係咧，其實真係會好混亂啊。所以家長好多時咧教完個細路仔咧就自己喊咯，因為覺得哎呀死啦，我好似～ 即係重皮層到位咁樣，又好擔心個小朋友，同埋咧成日會講嘅啊，佢已經係同人哋係爭咗一橛嘅咯噃，咁我點樣可以再快啲？其實普通小朋友都會啦，我哋都會，咦？我哋係咪要上多少少興趣班啊？ 係咪幼稚園再去補習啊？係 啊係啊！幾年幼稚園再之前咧，係咪要學下去面試啊？係 咯， 所以其實都好多憂慮嘅，即係作為家長。 嗯，咁我希望咧，大家都可以趁住今日聽完 Clara 嘅一課之後咧，俾翻少少 me time 自己啦，係咪啊？即係除咗係照顧小朋友作為 daddy 或者係媽咪之外咧，都要學識點樣去照顧好自己，做到一個真係好嘅自己，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好嘅父母噶嘛，係咪？ 係啊，所以即係要喺適當時候做適當嘅嘢啦。嗱，雖然我好難，但係最緊要自己了解自己，咁再分享啊，點樣我再 me time 嘅時間？嗱 ，me time 真係 me time 咯。有時家長 me time 又會諗下，哎呀唔係，個雪櫃爭啲嘢喎，咦個細路仔會唔會凍？會唔會著少咗件衫咯？咁所以即係冷靜啲啦，慢慢嚟，慢慢學習啦。 嗯，多謝曬 Clara， 唔好客氣。 晨光第一线陪你过冬至， 小白攞住乜嘢啊？ 罐头汤啊！ 阿欧咁急去边啊？ 赶住翻屋企食冬至饭咯， 冇时间煲汤咩？ 钟哥好忙啊！ 无论几忙， 只要一家人坐埋一齐，就算系饮罐头汤，冬至都系温馨嘅。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电台节目有好多唔同嘅类型，例如系清谈节目、特别主题，又或者系音乐节目，好多时都需要播放音乐同埋歌曲噶。DJ 咧就会喺音乐引子嘅部分讲一啲嘅说话，例如读出日期、时间、报告天气同呢只歌曲相关嘅资料，又或者系讲一啲自身嘅感受。但系咧就为咗避免 DJ 嘅声音同埋歌声重叠，喺主唱声音出现之前就要讲完噶啦。我哋称之为夹歌或者叫做踢歌。如果踢做得好嘅话 ，DJ 啱啱讲完最后一个字就会响起主唱嘅歌声，令到听众听起上嚟有一气呵成同歌曲融为一体嘅感觉。由于每一首嘅歌曲佢哋前奏长短不一，所以 DJ 要熟习每一首歌曲嘅前奏时间。当互联网的年代还未出现你踢我我踢你的时候，电台 DJ 已经用紧这个踢字的了。电台广播和混音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大家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失所其事，人人话我们很快完，却跌撞至此。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法子。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知。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握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载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逃渡，虔诚被世人嘲笑时也痛着庆祝，就当这故事 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灵翼妙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再害怕，不肯的爱，不恋也罢，能何美在星光四洒，情浓雾漫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谁害怕？人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滴滴都是爱，自杀了金沙，便做我们这璀璨传奇，不枉这些年陪着你，也不顾做战吧。烟花虽化灰，余情还是很炽热吧，情路虽与这里分岔，相处尽头并不是恋爱尽头，在那边 光追踪31。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早上，等我问一问阿畅，今日夜晚啊喺港台电视31有咩节目先？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我记得星期三啊7:30系咪有盘点政策啊？ 冇错啊，咁啊今晚盘点政策咧就同大家聚焦喺呢个中西区啊，咁啊节目咧就会邀请咗咧呢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同埋咧呢个前中西区的区议员杨开永一起探讨一下中西区的发展，同埋呢是实际上有啲乜嘢例子呢是争取到呢个政策喺落地嘅时候呢，即係当然会遇到好多好多阻滞㗎嘛。咁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好妥善咁样将政府嘅政策執行喺呢個中西區嘅咧，咁一齊聽下佢哋分析一下，講下啲經驗啊。 咁另外8:00又聽埋咧就係醫生對我哋嘅啲勸諫。 冇錯啊，夜晚8:00嘅醫生與你同大家咧，今集去探討下呢個濕疹嘅問題啊。咁我都知道咧，濕疹我身邊都有好多人有呢個困擾噶啦。咁香港人咧好多都有嘅。咁即係天氣無論係過濕或者過乾咧，都會令到濕疹爆發嘅。即係一發作起嚟咧，就痕到咧瞓唔著覺咁話喎。咁呢個濕疹咧，即係係一個其實係一個好籠統、好概括嘅皮膚狀態嚟嘅。咁有好多唔同種類，症狀亦都唔同嘅喎。咁所以今集咧就會為大家咧去有請嚟一個專科醫生啊，同大家講解一下濕疹有啲乜嘢種類，佢嘅成因，最緊要治療方法啊，仲有飲食有啲咩建議。當中咧亦都有好多迷思會同大家一一拆解嘅。咁想認識多啲濕疹，或者咧想即係自己都有呢個困難，呢、這個困難嘅話咧，今晚8:00要睇下醫生原嚟啊！ 咁睇完醫生之後啊，一齊行下長江咯噃。 冇錯啊，去到夜晚10:30有呢個紀錄片《徒步遊長江》啊！咁呢集呢、這個節目好得意喎！咁有一位即係主持人咧，就是、英國嘅極限運動員啦，艾薯咧，佢有一個立志啊，要挑戰成為地球上第一位徒步咧可以完整行曬成條長江嘅人喎。咁佢真係咁樣做啊！佢用1年嘅時間咧，行咗呢、這個。即係超過6300公里嘅長江啊！咁今集咧佢會帶大家咧去衝線啊！佢睇到咧佢當中遇到有好多唔同嘅挑戰嘅，佢行呢條長江嘅時候又有山泥傾瀉啦，蕩失路啦，即係佢係一個英國人，佢到中國嗰度佢好容易蕩失路啦。咁但係佢亦都同一時間咧真係唔係咁灰嘅，佢同一時間會經過好多少數民族啊，或者獨特嗰啲村莊嗰度咧，體驗當地嗰啲熱情嘅款待同埋獨特嘅文化感話，咁亦都食咗好多咧外國人未必好享受嗰啲食物啊，譬如嗰啲沙蟲啊。咁想知道佢呢個 徒步游长江上面有啲乜嘢有趣独特嘅经历嘅话咧，咁啊今晚十点半一齐睇下呢个节目啦吓。 系啊，长江咧就系中国一条好重要嘅江河啊，咁我哋自己都应该睇翻多啲，了解多啲啊吓。咁啊，今日夜晚留意住十点半钟嘅徒步游长江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嗱，我唔系吓你，我睇新闻睇到嘅，真系唔系吓你。你哋睇世界杯啊嘛？ 系啊， 我知唔知我早两日睇新闻？有个医生讲嘅，佢话有啲病人就因为睇世界杯出现咩事啊？ 咩事？ 生蛇。 哦， 真噶，即系喺报纸度你都 免疫力失调啊， 就系啦，因为你挨得嘢多啊。咁当然啦，而家都挨完啦。咁如果你而家都瞓着，就唔关世界杯事啦。 我嚟紧等待四年啊！我依一刻开始倒数啊，倒数365日乘四咁样啊， 下次系美加噶啦。 咁所以我睇完嗰个新闻之后咧， 仲辛苦、 啊。咁即係唔好掉以輕心啊！有時候你捱夜捱夜，唔係話你可能你世界盃咁樣，突然之間你生活作息唔同咗，咁你就會可能身體有啲異樣咁樣。咁、如果你平時都係無端端要捱夜嗰啲朋友們咧，大家都要小心啲。 即係翻 shift 嗰啲咯， 係㗎。咁因為你有陣時候嗰啲免疫力失調啊、生蛇啊呢啲咁嘅情況咧，咁你唔預佢嘅出現，但係如果佢嚟咗嘅時候，你到時先去諗就頭痕啦。所以又係翻轉頭，好似正話同阿小白講，都要問定阿 Terry 啊，我哋中醫師咧，有啲咩我哋如果真係要捱夜嘅時候，點樣可以保翻我哋個身體？ 咁有兩個 topic 可以問阿 Terry， 第一個就係如何用呢個中醫角度調節自己嘅心理，第二個咧就係捱夜嘅時候，中醫方面有啲咩指教？係 啊，應該會傷腎咯。頭先今朝都有講啊。 肾佢讲咗几次都系话佢肾系我哋嘅一个全员一个库房嚟。 肾啊同埋肝都好紧要，华哥成日都讲噶啦，个肝护得好，咩都做得到啊嘛。你有冇问题啊？冇问题啊，好好噶啦咁样。好，咁啊，转个头翻嚟嘅晨光第一线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加州北部附近海域发生 6.4 级地震，增至最少两个人死亡，11人受伤。地震在当地星期二凌晨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震央位于芬代尔西南大约12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8公里。地震导致煤气泄漏和电线杆倒下，有建筑物起火和倒塌，一座桥梁和几条道路因为出现裂痕要封闭，大约79000个家庭和商户一度没有电力供应。官员说，两个人因为在地震期间或者地震后的紧急医疗情况而丧生。内地昨日新增3049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以广东的1171宗占最多，其次是北京的544宗，江西245宗，重庆有204宗，福建、云南、湖南和上海都新增过百宗个案，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累计386275宗确诊，经北京核实减少一宗死亡个案之后，累计5241个患者不治，超过343800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8817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59个患者死亡，重症患者较前一日减少7人，去到512人。韩联社报道，卫生当局预计将会在星期五宣布，在下个月第三个星期开始分阶段取消室内口罩令，但是在公共交通和医疗设施等人多的地方就仍然需要戴口罩。有专家认为，由于近期感染人数有上升的趋势，现在放宽规定可能为时尚早。 翻嚟本港，医务卫生局公布，全港所有社区检测中心同埋检测站喺圣诞同埋元旦期间将会继续开放，方便市民接受检测服务。社区检测中心同埋检测站到时嘅开放时间将会作调整，12月24日至到27日，同埋12月31日至到出年嘅1月2日，服务时间系朝早嘅10点至到下午6点，室内或者有盖的社区检测中心会在下午1点半至到2点关闭，进行深层清洁和消毒。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本周后期至圣诞节，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23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4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8点，跌咗唔够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1.6，升2.2；友邦保险84.9，升咗2.5；阿里巴巴85.1，升咗1.05；美团175.5系冇起跌；李宁61.8，升咗4.5；安踏体育98元，升2.5；新洲国际80.35，升4.25；三生制药8.02，跌咗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32.09，瑞士法郎0.928，加元1.36，人民币6.967，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566点，跌1点。港金报16880元，系升咗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31美元，卖出18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油麻地金粟街有火警，咁现时金粟街介乎上海街至吴松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另外北海街就唔能够左转入去庙街，咁驾驶人士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盈辉台，意外影响到反方向去荃湾都系车多。而家龙尾喺龙翔道近住北架山花园。至于较早前广东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还有柴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柴湾道去返环翠道方向近住圣公会柴湾圣米加勒小学的支路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暂时交通正常。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卫理道，而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马纪仙鹤道上行方向近住嘉慧园车多，龙尾在红棉路近住缆车站。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在柯士甸道；仲有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龙尾南昌站。啱啱收到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喺盈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就算我哋避开资讯，资讯都会上门揾你。早几日行经一个公共洗手间，充满智能科技，在门口有一个电子屏幕，抬高头一望，已经知道里面一共有几多次加几多尿兜。唔单止咁，仲要即时通知你几多次加几多尿兜可以使用。好似一啲停车场未洗入去，已经话你知每层仲有几多停车位可以用。只要望望荧光幕，一目了然。简单嚟讲，如果里边已经无立足之地，而你又人有三急，悭翻时间，唔使走上去先知冇位，尽快找另一处方便啦。知道有位，即刻入去，企到埋去，一睇就知系电子感应嘅尿兜，事前事后都会全自动洒水。处理完事，当然去洗手啦。无论水龙头或者洗手液，同好多公共洗手间一样，都系全自动。双手无需要接触呢度任何一处地方，已经可以完成所有程序，简直方便快捷又卫生。见到呢啲设施，你可能又会话啦，科技未必一定烦到你，其实真系关心你。OK OK， 离开之后再抬头一望，好彩行快一步，如果而家先嚟，已经冇订期。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仍然记得嗰一次，风里相依，仍然系一想起，人就向往神驰。冇见你，经已些年，不再心痴。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一次。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系旧事，总会一日记起你句句嘅说话，你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仍然记得嗰一次，写过一首诗，诗篇上每个字，洋溢了我情意。冇见你，经已些年，不再心思。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诗意。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系旧事，总会一日记起那句句嘅说话，那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意。 你总懂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爱意。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可以咧，揾翻啲輕食出嚟咧，就俾大家去到食一食啦。咁、雖然即係世界盃嘅熱情就過咗啦咁樣，咁但係即係食物咧喺呢個時候咧，冬天咧，我發覺自己都容易食多咗幾餐，但又冇乜時間做運動，都好弊呢樣嘢。 關咩事？ 關事啊！ 幻覺嚟啫， 個榜上面嗰啲都係幻覺嚟啫， 下年先減係嘛？下年先減 係啊！我決定下年就開始噶啦，咁所以就嚇。到時啲朋友就唔好再逼我食嘢啦。好，咁就講翻轉頭，今次咧想 又唔好講病食嘢嘅嘢，係咪先？啊，基本嘢啫，人嘅人嘅基本需要 食 食啊 食，不食 啊 真係可以帶俾大家好多愉悅嘅感覺， 當然 係可以好快樂。我自己都係。我又中意煮啦，我又中意食啦。咁其實即係講翻轉嚟，因為中意食，所以先慢慢去到研習煮啫。咁以前即係學廚嘅時候咧，咁啊真係發覺原來嗰個廚師入邊嘅變化 咧，好多人都係中意煮，中意食，但係唔中意洗啊嘛。 係啊，我幾樣都 OK 喎。可能因為即係以前學嘅時候咧，由揸刀開始學啦，跟住甚至乎你整完個餸，譬如砧板點處理啊，佢嗰陣時那個師傅咧仲教我。個木嘅砧板你要點處理，膠嘅砧板點處理？咁每一次用完之後，你應該點樣做啊？唔同嘅材料啊，你又應該點樣使乜啤水啊、油成啊咁，即係都學好多。咁所以嗰陣時就一學咗好多之後咧，就發覺原來對食嗰個執著咧，要先了解咗個食材，同埋了解咗啲嘢應該點樣做先，咁你先至可以明白到有啲味道，你可唔可以烹調到佢出嚟？好啦，咁今日想同大家講咩咧？就係講一個好簡單，都係同雞蛋馬鈴薯有關，就用呢個雞蛋加馬鈴薯做一個嘅煎蛋卷。蛋卷咧就大家都有食過好多唔同款式啦。咁今次呢個咧，我哋要用嘅咧就係首先準備定雞蛋啦。如果你中意雞蛋多啲嘅，你咪三四隻咯。咁如果唔係你正常嘅，就兩隻，我估咧薄薄地都夠嘅。不過我啊衰啊，我中意咧。厚身嘅雞蛋蛋卷厚身個感覺咧，蛋香特別濃郁，咁而且仲要再加啲鹽啊、胡椒粉喺個雞蛋上面調一調味。 有冇啲似嗰啲日本嗰啲玉子燒嗰啲 啊？係啊係啊，玉子燒，所以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啊！ 我都係。 係啊，因為你即係佢整完之後，你切嗰下咧。其實嗰個滿足感都好強，再加上玉子燒，如果你識得調味嘅話咧，你喺入邊做到甜甜的，其實餸飯亦都好香。 而家就冇咗啦，以前粥底咧，而家就冇咗。 而家鳳州啊， 係我就唔知冇搬過去，就喺粥底有一個檔口咧，就專係賣呢啲嘅。 哦， 係啊，玉子燒專係賣玉子燒，好好食。 壽司帶 唔係啊，佢淨係賣肉子燒， 係咪檔仔嚟㗎？ 檔仔嚟，係 啊，檔仔， 淨係賣肉子 燒。唉，唔好講日本啦，淨係肉子燒，好想去。 照道理咧，嗰陣時 啊，好想去。 照道理咧，就竹地所有嘅鋪頭都會搬咗豐州嘅。咁我都未去啦，老實講，咁我都唔知道有冇啦。 係啦，呢個風光究竟係咪咁樣啦？ 係咯，嗰陣時就話，即係佢哋東京市個市長就話，我全部搬曬過去嘅咁樣。 或者可能佢自己唔想去咧？ 係啦，講得啱啦，可能佢自己唔想去。咁冇人逼到佢啊！好啦，咁啊讲翻呢个即系近乎肉子烧嘅一个蛋卷啦。咁佢咧就准备咗鸡蛋之后发开佢啦，咁啊加少少盐，亦都加啲胡椒粉，稍作调味。跟住咧呢个系由于同薯仔啊一齐去到做，所以都要准备埋薯仔。咁薯仔先将佢就批咗个皮，然后咧就将佢切片。咁啊切片咧就唔系话口刀工，唔系要薄到出得起嗰啲。咁你就普通切咗即系我最后都要想切丝嘅。切絲咁啊，切咗絲之後咧，因為你將切片嘅先切到絲噶嘛，咁啊切咗絲之後咧，跟住你就可以準備埋其他嘅配菜啦。例如有啲人中意嘅話咧，可以加準備定啲香腸或者芝士，其實都一樣可以嘅。咁你喺一陣間 雞蛋卷埋嘅時候，你咪可以加呢啲嘅材料喺入面，令到你切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更加多豐富嘅口感咯咁樣。咁我自己其實除咗腸啊或者係芝士之外咧，其實你想香港風味重啲嘅，你可以將佢變成加火腿、火腿絲， 係 又得。咁啊加喺凍肉鋪都有嘅漢堡扒又得。其實個味咧都係好 match 嘅，因為雞蛋都好容易做到幾好食。 係 咁啊加啲鹹少少嘅嘢咧，其實個雞蛋已經幾好啦。咁如果你想再突出啲入面嗰個材料嘅味道，同埋同時再突出埋嗰個雞蛋嘅蛋香咧，反而建議聽眾可以加少少糖添。 哦， 因為糖咧 吊一吊個味 係啊，糖你更加可以突出到，譬如腸啦、火腿啦，同埋如果你漢堡扒嘅時候，佢嗰、那個鹹嘅味道，但係嗰個雞蛋個甜香咧，亦都可以俾你帶咗出嚟。咁所以大家可以試一試呢、這個。好啦，咁材料都準備曬之後咧，咁你亦都可以開始煮啦。咁當然熱咗個鍋先啦，咁落油啦，咁將嗰個嘅雞蛋咧，咁先鋪滿咗嗰個嘅鍋先。然後咧就你可以，我話咗要有啲馬鈴啲薯仔喺度嘛，咁你就落啲薯仔絲喺入邊。咁如果你想包得靚嘅時候，記住。即係側邊咧，要留翻多啲嘅空間。咁你嗰啲薯仔絲咧就佈滿咗喺個雞蛋上邊。咁啊，千祈唔好諗住多手去到嗰啲美式炒蛋啊，就唔好咧，我要卷埋佢啊。咁所以你就將佢慢慢搭上去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將佢開始成為咗一個卷啦。咁如果你想加芝士嘅，咁就喺呢個時候 先加。 之後係啦，落咗呢個薯仔之後就再落芝士。咁我自己咧，我就仲有個整法就比較上東洋風少少嘅。咁可以咧就喺呢個時候就加一大片嗰啲。整麥片、菠蘿片，嗰啲手卷嗰啲嘅紫菜，咁鋪喺呢一個嘅薯仔上面，跟住先至再卷，咁你就可以卷到譬如好似泰卷嗰一類咁樣嘅卷物嘅狀態，然後咧就繼續卷咗佢啦。如果你有腸嘅，又繼續包埋條腸咁卷，跟住你就一放出嚟嘅時候咧，你就一條好靚嘅蛋卷。咁如果你想再好食啲嘅，你可以加。嗰啲叫沙律醬啊、蛋黃醬啊，或者中哥中意明太子醬啦，係啦，跟住上面再撒芝麻啦，再撒埋啲紫菜絲喺上面咧。咁其實呢個都已經大人細路都啱食，係咯。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講一下我喺串流平台睇到嘅一個電視節目。咁又係啲飲飲食食，咁飲飲食食好多啦，正話都講咗，即係睇完之後你我想去邊度咁樣。但如果你睇完呢個飲食節目咧，你邊度都唔想去，你只係想去街市嘅啫。 係 點解咧？嗱，飲食節目離不開都係嗰啲咩鐵人料理又好啊，比賽咁啊贏咗煮得最好食嗰、那個，咁啊冠軍攞個獎咁樣啦，跟住挑戰另一個廚師咁樣，類近都係呢啲方向噶啦。咁嗱，今次睇到呢個咧。完全另外一種玩法， 教你買餸係嘛？反而係 教你打斧頭。 哦， 呢個幾有趣。 有啲咁嘅事。 嗱，咁首先咧，即係個節目就係半個鐘頭啦，又係煮飯啦，咁啊請三個唔係專業嘅廚師，即係嗰啲叫做屋企廚師啊，即係譬如阿爸阿媽咁樣屋企廚師翻嚟。咁佢每個人咧就一個虛擬嘅分數嘅，虛擬嘅分數嘅。譬如佢有25,000美金， 係 25,000美金。咁呢個假嘅，咁但係總之有25,000喺度。咁跟住咧就會有一啲食材擺前面，咁有幾種嘅。咁有一種咧就係嗱呢啲就係慳錢，呢啲係貴價，呢個係唔知係乜嘢。咁每一個都有一個價目喺度嘅。咁當然佢嗰啲價目咧就真係同佢寫嗰個字有關。譬如話貴價嘢，佢真係好貴喎。佢可能咧要你用5,000美金，即係喺5,000嚟買。咁如果你覺得靚嘅食材先煮到靚嘅嘢，咁你肯唔肯投資啊？咁你要喺自己嗰25,000嗰度扣啦，嗱，我要買靚嘅食材，咁5,000你買咗，咁你就冇咗5,000啦。咁但係佢一路譬如你用平價食材，可能係3,000嘅啫。咁當然佢好離地啦，嗰啲價錢啊。咁陣間講下點解佢會咁離地？咁啊3,000啊，唔緊要，我煮餸叻，我用平價食材一樣煮到靚嘅嘢嘅， 借渣嘅價錢 都得， 煮到燒鵝髀嘅味道。 咁我舉手，我買3,000，咁你又買咗，咁你喺嗰度扣啦，咁啊剩翻22,000。咁如是者就係咁樣扣落去，如果你贏咗，剩翻嘅錢就真係變咗真嘅美金，你可以攞走， 即係慳錢加速喎，咁樣 就係啦。咁但係咧，佢第一個 round 咧就係你要揀個食材啦，跟住你煮啦，咁你可能煮下煮下弊家伙啦，咁個醬汁煮唔到喎，跟住會有另外幾個箱出嚟，就淨係啲醬汁或者啲配料。 咁就又係又唔同價錢啦。 咁啲主持人點啊？會左右佢哋嘅決定啊？ 一個 或者 trigger 佢哋咁樣。 唔會，佢就呢個主持咧就話俾你聽嗱，我哋有呢幾種嘅配料喺度啦。又係唔同價錢。 Okay. 如果你覺得你係勁嘅，你咪用啲普通嘅咯。咁你用普通嘅嘢又都整到靚嘅醬汁，咁咪你慳錢咯。咁如果唔係喎，我都係覺得要係。要買多啲貴嘢先整得好食嘅，咁、你咪買囉。咁、只不過喺你嗰度扣咋嘛。咁、當然如果係輸咗嘅話呢，一蚊都唔關你事。如果你贏咗呢，咁跟住就係你立晒剩返嘅錢啦。咁、而另外一個最好嘅地方就係呢啲材料或者呢啲配料係邊個攞出嚟呢，佢搵咗一個好出名嘅廚師。但呢個廚師呢係唔會同呢三個參賽者見面嘅。佢只係匿喺後邊嘅啫。咁、佢負責就係攞啲材料揀選咩材料，譬如話最靚頂級嘅牛肉，或者甚至乎有啲係罐頭，咁佢就拱出嚟，咁你自己諗咯，咁你自己想覺得可以用啲咩嘅技術做到咪得咯，咁最緊要就係你三個都唔係專業廚師啊嘛，咁你就會睇到啲人性，有啲我為咗贏，我全部都用啲靚嘢，攞最靚嘅嘢，情願攞少啲錢，咁但係佢未必會贏啊，咁另外一個今次贏咗嗰咧就係。打虎头最叻嗰、那个， 哦，即系最后剩最多钱嗰、那个， 佢用最平价嘅食材， 物尽其用， 系啦，用啲最普通嘅嘢、但系佢整到一道好嘅菜出嚟，咁咪得咯， 咁 咪 功夫好嘛呢、這个， 就系啦，咁所以咧呢个节目我几提议咧，即系大家如果系精打细算嘅朋友，你都望一望、原来屋企你可能俾好多伙食出嚟嘅时候咧，系俾人打咗虎头，你唔知道。 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 呢度啊，唔该。